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当局形容目前展开救援行动是太危险。总理阿德恩表示，当时大约有100人在现场或者周边地区，包括20多个邮轮乘客登岛游览火山，及时离开现场。有新西兰的科学机构拍摄到，在火山喷发前一刻，仍然有人在火山口附近行走。有火山专家表示，怀特岛火山爆发是出乎意料，相信是由于地底的水突然变热成蒸汽形成。好少可以作出预警，但是情况并非罕见。专家又指，这一场短暂喷发并没有迹象显示会升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4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94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65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跌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2系升6毫，盈富基金26.7升5仙，阿里巴巴196.6跌9毫，建设银行6.3系升1仙，小米集团9.32跌2仙，美团点评103.3系跌3毫，融创中国42.8升1.75，友邦保险77.6系跌3.5，石药集团17.02跌9.2。中国平安89.5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305，瑞士法郎7.908，澳元5.347，加元5.903，新西兰元5.132，欧元8.6624。每百日元对港元7.2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73。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0点，升76点。港金现价报136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2.54美元，卖出146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咁啊隧道入口范围就开始多车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好繁忙啊。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咧就只系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咁啊至于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西行去咧个兴发街嘅之路咧比较塞车噶。咁另外东区走廊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嗰段来往方向，现时交通都系繁忙。九龙嘅路面情况，咁啊现时咧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窝打路到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就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咧都系多车啊，龙尾去到李郑屋泳池附近。呈祥道荃湾近住蝴蝶谷至到明爱医院段都系多车，而弥敦道同埋窝打老道路口嗰度咧就放置咗临时嘅交通灯嘅，咁啊揸车嘅朋友经过啦，或者系各位朋友行路经过时间经过呢路口咧都要特别小心啊。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5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不少人吃不晒医生处方药物，都会留低它以备不时之需。但到底药物的品质和药效会不会有变化呢？星期二医师药说将会探讨个人药物管理。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一嘅晏昼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嗱，寻日咧民间人权阵线咧就举行咗一个国际人权日嘅游行啊，都系几个月以嚟咧，佢哋再即系可以话系再一次咧可以攞到不反对通知书去举行呢一个嘅法律容许底下嘅游行啦。嗱，根据咧民阵嘅数字啦，佢哋咧就话系大概有800,000人参与，而警方嘅数字咧，佢就话高峰嘅时候系有183,000人嘅。咁不过由镜头画面睇落去啦，无论系边个数字都好啦，都可以见到咧相当之多人啦。特别就系喺铜锣湾湾仔一带咧，虽然个游行系3点钟开始啊，咁但系咧喺铜锣湾嗰度啦，亦都咧系聚集咗好多嘅人咧，好一段嘅时间，咁甚至咧就等到咧嗰个嘅龙头啊，已经去咗终点站，即系中环嘅遮打一带嗰度附近咧，咁个龙尾咧依然喺维园嗰度咧系有啲人未出发嘅，咁而到夜晚嘅大概即系6点零钟啦，即系咧游行咧举行咗成3个几钟头之后啦，其实咧喺铜锣湾同埋湾仔一带咧都非常之多人嘅嗱，咁啊，但系咁多人其实系反映咗乜嘢问题呢？喺区议会选举入边啦，咁啊，非建制阵营咧系获得大部分嘅议席嘅，咁然之后喺区议会选举之后，又有咁多人继续出嚟参与游行，到底系反映咗一个乜嘢嘅诉求呢？大家去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另外一样咧就系警务处长啊邓炳强咧，佢之前就话会以一个光油并制的手法去处理啦。咁而寻日睇到咧，虽然系都几多警察咧喺嗰个游行未开始 之前咧，就已經喺港島一帶嘅道路啦，譬如係包括咗一啲嘅天橋嘅位置嗰度啊，即係有警方嘅人員係帶齊曬裝備嘅，係守咗喺嗰度啦。咁亦都咧係一度咧係舉過黑旗嘅，咁包括咗係喺呢個即係銅鑼灣嘅即係信和嗰度附近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喺百德新街嗰個附近，亦都係舉過黑旗。咁其後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啊，一度咧係喺百德新街啦嗰個位啦，同埋中環咧係大概即係北打街附近嗰度咧做咗一啲嘅堵路啊，或者係對峙行動，亦都咧一度有一啲嘅即係人士咧係黑衣嘅人士咧係守咗喺金鐘落禮道嗰度嘅一帶啦。咁但係總體嚟講咧，尋日嘅遊行都係相當。通知顺利同埋和平嘅，咁啊，亦都咧冇催泪弹，亦都系冇发射过呢、這个即系胡椒喷雾啊、橡胶子弹等等嘅。嗱，大家点睇寻日嘅情况咧？啊，不过咧亦都要值得留意嘅，就系寻日喺终审法院啦，同埋高等法院咧，都发现系有喺个门口嗰度咧系有人纵火啦。咁另外墙上面咧亦都俾人用油漆咧，即系写上啲一啲嘅字句嘅。法治已死咁样，咁大家点睇呢个情况？电话号码1873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埋睇法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2月9日朝早10:30，自由党约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建议喺财政预算案全民派10,000元嘅消费券。主席张宇仁： 除咗即系一人10,000元咧，唔好忘记仲有一个倍数效率喺度嘅。你喺我度使完钱，我啲员工赚多咗钱，就可能会去佢度买嘢，又会去旅游业去放下假。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希望政府可以明年推出呢个消费券。 12:00。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批评，昨日有示威者涉嫌分别向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纵火，是对香港法治极不尊重。 法治是香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流砥柱，这个去到的地步呢，这些暴徒是漠视法治。我希望警察可以将他们绳之于法。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说，政府在近月已经作出很多让步，相信难以再回应示威者的诉求，包括实现双普选。 双普选因为决定权根本就不在特区政府手上，而在目前的政局动荡，而国家面对安全威越来严峻情况下，讲到这个双普选问题，恐怕可预见的将来如果有什么转机。 下午4:00，警方再交代昨日朝早检获真枪和子弹的事件，形容如果有关枪械混入游行，将会对市民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 如果这些狂徒没有被我们警方拘捕，持着这些枪械成功混入在昨日一个和平的游行当中，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去进行袭击，受害的可以是在现场的任何一个警务人员或者参加这个公众活动的市民，这些的后果都是灾难性的。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8723。大家对于寻日嘅游行啊，有啲咩观察咧？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民阵嘅副召集人陈浩桓啊，陈浩桓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我谂咧，首先大家一定会问一样嘢啦，就系数字上嘅解读。你哋就话有800,000人参加啦，咁啊，警方嘅数字咧就话高峰嘅时候系183,000嘅，800,000呢个人数，你哋点样去解读咧？ 首先就是我知道社会呢大众对于80,000这个人数其实有些不同人有不同人的理解啦，但我相信今时今日的运动已经过了半年， 第一次我哋6月9号嘅时候，好多人都话100万人系真噶，200万系真噶，咁样去到投票有160万人去投俾民主派，咁亦都好证明咗民意系好清晰嘅。到到今时今日过咗半年，都依然有80万走出嚟嘅原因系对于社会对于政府嘅不满咧系好明显嘅。咁所以我哋对于个解读就系好明显就系见到香港人嘅坚持啦，坚持紧嘅系我哋去坚持五大诉求啦，同时间咧我哋系国际人权嘅发声。是聲援緊嘅，都係新疆啦，甚至係好多唔同嘅人權嘅問題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相信今次係一個好大嘅對於即係香港人上面嘅發聲咯。而琴日嗰個遊行上面，你可以見到大致上都係和平啦，大家都用理性啦，去表達大家嘅訴求。咁我而警方亦都冇做任何嘅即係一啲即係譬如話突然間發出淚彈啊嗰啲咁樣，去令到呢個和平其實係應該，警方係應該要咁樣做。咁所以咧，我覺得800万人呢個人數係幾好嘅人數嚟嘅，亦都係即真係好多嘅人數嚟嘅。即係你諗下100万之前嘅遊行有幾耐類似過有80万人啦。即係80万人呢個數係好大嘅。我希望政府能夠即係盡快力即係聽民意啦，中共政府聽民意啦。俾翻真普選俾香港人啦，回應我哋嘅五大訴求，撤銷檢控啦，同埋就係當政府做錯嘢嘅時候，咁政府唔需要負責，咁點解今時今日，我哋普通嘅市民乜都冇做過，拘捕咗之後，有啲人仲要還押，即係咁對我哋嘅市民係公平咩？咁所以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即係回應我哋嘅五大訴求咯。 你都形容咧，尋日嗰個係一個和平理性嘅遊行啦，亦都睇到咧，警方係即係冇使用到任何嘅武力嘅嚇。雖然亦都有應該有一位嘅人士嚇，最少一位嘅人士咧係被索帶即係綁住咧，帶咗上去警車啦。咁但係我想問咧，即係呢個咁嘅情況咧，譬如同你哋嗰個糾察啊，或者係各方面嘅部署咧，有冇關咧？嗱，因為我哋見到咧有幾個位咧，亦都一度出現咗對峙嘅情況嘅，第一個就係喺遊行未開始之前啦，大概應該係兩點幾咧，就應該係差唔多同喺信和廣場嗰附近嗰度咧，就應該舉過下即係警告嘅旗幟嘅。咁然之後跟住咧，後屘係大概應該可能係4:00左右啦，就喺百德新街嗰度咧，亦都舉過黑旗嘅。咁然之後跟住去到北打街啦，即係北打街附近啦，中環嗰度，咁啊完咗啦，但係就有人咧舉起咗一啲嘅雪糕筒啊出嚟啦嚇，做咗啲嘅堵路啦對峙啦，咁跟住都係落禮街嗰度咧，一度亦都有人咧舉起咗遮陣嘅嗱，即係睇到其實頭先嗰幾個位咧都係足以有機會係即係叫做即係釀成一個更加大嘅即係衝突嘅，咁你點睇尋日嗰個情況到最後都係冇事咧？ 首先就是我哋同咗警方去要求，就是佢哋嘅警民关系必须要同我哋去密切沟通啦，同埋要求警方去同我哋做好呢个沟通嘅工作，无论佢哋有任何嘅呢个行动嘅时候咧，佢都必须要同我哋讲，同埋就是当佢要终止游行嘅时候，30分钟佢都要30分钟，即系俾30分钟我哋去疏散我哋嘅市民。咁所以我觉得沟通系好重要嘅。琴日咧就是有一个足够嘅沟通啦，当举起咗黑旗嘅时候，即是在第一次是近铜锣湾的时候，在铜锣湾附近去举起了黑旗一次，当时我们是即时跟警民关系沟通，就说发生什么事，因为你人多自然就会冲出了马路，那 是过去都曾经试过很多次的，那继续举黑旗呢，是不是？那然后跟他沟通完之后大致上都没事的。去到北打街的时候，其实是 警方突然间 set 了一个防线出来，然后亦都有派出咗水炮车啦，同埋有警员不停咁挑衅啲市民啦，所以市民就为咗防止警察咧嘅失控咧，而去筑起咗佢哋嘅一啲防线，去避免警民有冲突嘅。咁所以咧，其实呢个你可以见到点解会做咁多嘢咧？过去唔需要做咁多嘢嘅，原因系因为基本上我哋对于警方系完全冇信任咯。 嗯， 因为前线嘅警务员不停失控啦，可以见到琴日系好似讲紧话。臨近遊行結束即係8点嘅時間，我喺北打街同警方去對峙嘅時候咧，其實本身就唔係對峙嘅，係因為突然間警方舉起藍旗，然之後但係現場係只係有記者喺度啦，然之後喺100米 以外地方才是有一个遮站，然之后大家是没有做过任何嘢嘅。咁点解要咁样去举蓝旗呢？咁样同埋个游行系被终止，而且嗰个系一个不反对通知书嘅范围，市民都要离开而离开緊嘅，大家都系大致和平离开緊嘅。咁点解喺警民关系都唔知道呢件事㗎？点解喺冇任何通知之下，冇通知主办单位，冇沟通清楚之下，就突然间举蓝旗，然之后派防暴警察去挑衅市民呢？然之后咁我上前嘅时候就去想去做好呢、这个即系理论同埋沟通啦。咁但系佢哋就即系你见到新闻都叫我走开，即系用好多侮辱性嘅言语去对待即系主办单位啦，甚至系唔沟通啦。咁其实呢个就系造成咗。好容易造成衝突嘅位咯，即係點解我哋過去話有警方之下就好容易有衝突嘅原因，就係因為前線嘅警務人員失控，導致到佢哋不停咁挑釁市民。當挑釁市民嘅時候，市民就會去做一啲防衛嘅工作，甚至去到即係佢哋都會互相指罵，造成衝突嘅畫面就會更加容易發生。咁所以點解我哋話一定要有多啲嘅斗策幫手啊？點解揾立法會議員幫手？點解揾區議員幫手？直到去點解我哋會自己走埋去前線，去到同警務人員去理論呢？個原因都係因為其實不反對通知書又好，警察通例都好，基本法都好，其實都係有規管過警察係要即係專業啦、克制啦，同埋唔好挑釁市民啊嘛。咁但係佢哋做曬咁。唯有我哋只能夠就係盡量能夠達至安全嘅話，就係由我哋嘅斗策同埋議員同埋區議員去到前線，去到令到大家可以有個安全嘅環境去進行發聲。咁呢個我覺得都多謝唔同嘅政黨啦、團體同埋議員咧，去一齊做協調嘅工作先可以做到。 係嗱，咁啊，尋日亦都見到有一啲本來係對示威咧，都有立法會議員下去溝通嘅。咁你頭先亦都講啦，係同警察之間嗰個即係密切嘅溝通咧，係有關令到尋日即係最終都冇事冇幹地發生啦。咁你覺得呢個係咪某程度上都可以係應到咧？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所講嗰句嘅剛柔並濟嘅策略咧？ 我觉得是调返转是市民的克制同埋我哋自己嘅所有人嘅克制而唔係警方嘅克制，因为警方係完全唔克制，喺昨日全日里面喺冇事发生之下去刻意去警告啦，然之后去挑衅啦，甚至係侮辱性嘅言语去对待主办单位啦、申请人啦、甚至係去到突然间出水炮车啦、设防线啦等等嘅嘢係恐吓市民啦，唔俾市民离开，即係只係得兩條路離開，但係兩條或者三條路係要疏散八十萬人係好難嘅事嚟嘅。咁呢啲等等嘅事其實係反映咗警務人員其實好大嘅問題，佢哋都唔想做好溝通嘅工作，連警民關係，即係喺我哋附近警民關係，佢係負責同我哋溝通嘅一個架構嚟嘅，佢都做唔到溝通，原因係因為前線警務人員都冇同佢溝通。就做咗警告啦，然后就 set 防线啦，完全冇同我哋主办单位去讲嘅。然之后去到大家市民离开嘅时候都唔安心得离开，因为去到尖沙咀码头又好，甚至去到西隧啊、红隧等等，佢不停咁守车，不停咁样去任意去拘捕市民。其实呢等等嘅行为亦都系极之挑衅，其实系好容易造成冲突。唔冲突嘅原因系唔系因为警方去做好沟通，而系因为我哋去刻意走上前面去沟通，同埋就系市民嘅克制啊。 系嗱，咁啊，但系咧，琴日亦都睇到有两个场面咧，令人关注嘅就系、高等法院同终审法院嘅门口啦，俾人纵火啦，亦都有人系影到咧，有两个嘅黑衣人咧系向住法院嘅门口，应该系掟咗啲嘅燃烧弹嘅。咁跟住喺个外墙嗰度啦，高等法院咧亦都。被人涂上是法治已死的事啦，咁啊，终审法院咧亦都被人写上咧司法已死。你点睇呢啲嘅行动啊？因为法院被纵火都唔系第一次，之前咧沙田法院亦都沙田裁判最高曾经系被人纵火嘅，点睇呢？ 我其实好老实咁讲，就系我哋唔认同去做呢啲行为，因为我哋觉得，譬如话好似之前蒙面法咁样，法院系判咗我哋胜诉噶嘛，咁样其实法治有时系公平，有时系唔公平。咁唔公平在于乜嘢呢？就系有时一啲穷人佢哋去要做上诉嘅时候，或者甚至好似长毛咁样去做呢个司法复核，DQ 咗之后做呢个司法复核啦，咁样。咁但系佢要破产噶，佢要去破产去打一场官司个有机会。咁对于穷人上面其实嚟讲系冇一个保障。咁但系即系虽然有法援啦，但系法援有时有分担费啦，咁样。咁同埋就系你要聘请律师，亦都系个即系好繁复嘅程序。同埋对于穷人嚟讲，真系好惨啦。咁然之后而家都有咁多 人。但问题点睇啲人嘅纵火嘅呢啲咁样嘅动作咧？ 我觉得 當社會不認同或者去批評一些人縱火的時候，你都要想一下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嘛。雖然我不知道即警務人員或者律政司一定會譴責譴責譴責的啦，但是我們經常都覺得為什麼政府或者是官員去譴責的時候，為什麼不去想一下为什么年轻人或者示威者或者甚至任何人会有这样的行为呢？ 但这个会是对于一个法治的危害，即是其实是说大家不信香港的法治，是不是？ 大家不信，所以我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不信，为什么有人写话法治已死呢？为什么会去觉得不信香港的法治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今时今日 DQ 又好、DQ 立法会员又好，甚至去到我们的一些政治领袖坐监，甚至去到用即是警方或者政府去用法庭做工具，去到去任意去拘捕带上庭之后，就不停咁样话佢哋有罪，咁就话要还押佢哋啦。咁大实情上佢哋系咪真系有罪未审㗎喎？点解会咁多人去对于法治上面或者法庭上面去失望嘅原因系因为咩呢？ 但系我哋理解佢哋，即系佢理解佢哋嘅不满啦。咁但系咪代表向法院纵火呢个行为正确呢？ 我不认同，我就话，所以咪话我不认同咯。但是我不认同，同时间我哋都要理解点解人哋会有咁样做嘛？即系话我哋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也好，或者做政治都好，或者甚至任何官员都好啦，任何人都好啦，我哋睇一件事，我哋唔可以就系睇件事嘅表面啊嘛。 明白。 即系话，就算我去到批评前线嘅警务人员失控嘅时候，我都会睇点解警务人员会失控啊嘛。 要理解后边嘅原因，明白。多谢晒你，陈浩桓倾到呢度啊，唔该晒。陈浩桓系民阵嘅副召集人，电话号码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反修例活动持续半年，警方表示由6月9日至今已经拘捕6022人，年龄介乎11至84岁，当中2393人是学生，接近总被捕人士40%。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形容情况令人担忧。他表示，自6月9日至今，警方一共使用16000枚催淚彈、10000发橡胶子弹、2000发布袋弹、大约1850发海綿弹。医管局表示，由6月9日至今，已经有2633人因为参与公众活动受伤，到急症室求诊。有网民今早发起三罢行动，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表示，警方今早在上水拘捕12个人，涉嫌管有一些尖锐的路障、铁钉、铁电钻等，怀疑用作刺穿车辘。被捕人士中有6个是学生，1个人报称是教师。郭家全话情况令人担心，呼吁教育界人士不要纵容以及鼓吹参与违法行动，家长亦都要留意子女的行动。他又批评今朝早在西铁屯门站、东铁沙田站和粉岭站有人阻碍交通，向路轨投掷杂物，行为不负责任，严重威胁市民的出行安全。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的调查显示，零售业受社会事件影响，30%零售业公司回复如果情况持续，未来6个月会裁员，平均裁员10%，因此推算可能有超过5600人被裁。调查在10月至11月进行，有176间公司回复公司共有4300多间店铺。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表示，当中有11%公司回复话未来6个月会结束营业，推算全港会有7000间公司结业。谢邱安仪话，零售业情况是历来最差，希望业主共度时间。立法会财委会将会在星期5继续审议公务员薪酬调整，390名民主派现任以及后任区议员发出公开信，要求抽起警队加薪，分拆审议。邝俊宇提到，香港民研计划的调查显示，有40%人对警察表现比0分，可见警队加薪极具争议。 陳淑莊提到，過去曾經有紀律部隊以及警隊提出獨立加薪要求，今次要求獨立審議警隊加薪方案應該並非難事。黃碧雲就表示一直支持公務員加薪，但是鑑於現時社會狀況，政府有必要特事特辦，將警隊加薪的議案分拆獨立處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排到爱民村。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近住兴发街是挤塞的，车龙一路排翻落去告士打道第四线，龙尾排到去正总对开。反方向去中环啦，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定富街。窝打老道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多车，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北拱街。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三圣嗰度啦，系挤塞噶，龙尾排翻去珠海学院。咁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因为要设立临时交通灯嘅缘故，窝打老道同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嘅快线咧系要封闭噶，一带系挤塞。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咧，而家喺亚街老街，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咧，请小心同埋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上有人认为什么都可以试，他们觉得吸毒是好小事，大麻、丁这些毒品不会令人上瘾，他们还以为没有人知道就得，其实这些都是自欺欺人。吸毒不单止伤身，还令到关心你的人伤心。不要再匿埋了，打热线1866找人倾下，记住企硬不剔嘢，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区议会要变成真议会，力量是来自社区，来自街坊。 香港家书有湾仔区议会前主席黄英琦， 政策落到去社区行不行得通，当然是要先测试。区议会是要善用社区网络，同公民社会一起实验，是赢就要一起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大家对于寻日嘅游行啊，有啲咩嘅观察，有啲乜嘢嘅解读咧？打嚟同我哋倾下。有听众金先生，金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你好， 金生有咩 回应一下？我听到头先民政副召集人嘅说话咧，我都回应一下嘅。 系、 就咁，佢头先啊，主持你问佢啊，对于法院俾人掟汽油弹咧，问佢点睇？佢就不断咁印度你话。点解啲人要掟汽油弹呢？唔系怪啲后生嘅后生青年人。我想反问佢啦。咁点解你哋成日话啲差人 放催淚彈，你民陣副主席人又不會講話點解差人要放催淚彈呢？差人不是隨意放的嘛，佢係因為真正咁多電視台拍住有暴徒襲擊。佢哋先要放催淚彈。 咁佢都有講到話唔認同嘅，即係佢有幾次講到話係唔認同呢個行為嘅嚇。 係，同埋嗱，佢哋又話尋日又話啲差人挑引佢哋啊。其實喂，你哋撫心自問啦，真係唔好再講大話，真係。咁你哋嗰啲所謂嘅和理非啊，咪不斷話啲差人係黑警挑引佢哋，係咪先？即我覺得呢樣嘢大家公平啲，唔好講一半就唔講一半啦。我真係頂佢哋唔順。仲有一樣就係話差人，喂，尋日電視台都拍住你哋係越行越出，差人只不過提醒你哋行翻埋啲，難道呢啲都叫做挑引？如果真正香港俾佢哋所謂而家呢啲咁年青一代掌控咧？你同我都玩完，仲恐怖过伊拉克啊！真系，你睇佢哋讲嘢，真系从来冇一句系公道噶。 好多谢晒金先生嘅意见吓，就转咧，寻日嗰个游行啦，亦都即系有睇到有一日报道咧，就指咧有啲警员向某啲嘅人士咧作出一个挑衅或者系带有歧视成分嘅言论嘅。咁啊，其实今日晏昼咧4点警方嘅记者会啦，亦都有传媒问到啊，警方嘅呢一个嘅问题啦，就系、是、关注到警方咧，即系至今啊，依然有啲警员咧喺度不时喺度挑衅示威者啊，或者系市民啦。咁警方咧喺记者会度回应啦，就话其实咧，警方同埋示威者之间咧都系有互相挑衅，咁但系都认同咧，警员喺言语啊同埋礼貌上面咧系有改善空间。咁亦都咧，佢就话即系对于有一啲嘅人士啊，寻日咧系向民阵嘅召集人啊，岑子杰咧作出一啲歧视性嘅言论咧，咁呢个即系警察公共关系科嘅啊。江永祥亦都话咧，就系涉及歧视成分嘅语言咧，系绝不合适嘅，咁都有一个咁样嘅说法。咁啊，嗱，电话号码18723，大家点睇咧？邝生，你好，邝生。 系你好，陈建平。 系你好，邝生。系。 咁我唔知正话嗰位金生，琴日有冇喺现场？即系如果佢唔喺现场咧，就唔该佢唔好乱咁噏嘢。但我琴日都有参与个游行，不过就好晏嘅。因为有其他事，我是在鹅颈桥插队的，当时已经几条行车，即是整个轩尼斯的行车线已经满了。 大概几点到？ 咁5:34到咧，已经我嗰阵时我出到去，肯定咧，其实琴日民阵3:00出发咧，系我一路都望住嗰个佢哋嘅流程咧，其实佢哋都唔系话行得好快嘅。咁我想有两点即係讲返同埋回应嘅。第一呢，喺琴日成个嘅即係游行当中，係喺呢四个几月啦，即係冇法再继续游行，而喺今次区议会完咗之后仍然有80多万人出嚟呢，或者甚至我觉得多过添呢，再一次揭示緊一样嘢，根本香港市民呢係唔收货。这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即系所谓唔收货嘅意思就系唔系因为我哋赢咗区议会嘅议席，系因为呢个政府林郑呢个无耻嘅政府咧，系从来冇去接触或者从来冇去听民意。你睇下呢几轮嘅，即系呢一轮嘅官员啊，陈茂波啊，其他官员所讲嘅嘢咧，就将个责任推晒落啲示威者度。即系话政府你自己管治系不善，所以先有示威者走出嚟。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喺我琴日嘅游行，我都行到尾啊，我系行到中环嘅。喺我嘅游行过程，去到湾仔近湾仔总部出边咧， 警察总部出边 啊，系啦，咪有条天桥嘅， 系冇错。 咁嗰度咧，上面天桥嘅已经布防晒所有嘅防暴警察。咁当时都已经叫做都入咗夜黑嘅，但我哋都可以好清楚睇到咧。第一次被挑衅咧，就喺经过嗰条天桥嘅时候咧，有一位嘅防暴警察咧，系举起佢支防暴枪怼住我哋，即系向住群众。但佢最后冇开枪，咁但系就向我哋即系展示，即系我有武力，即系我纯粹容许我啊嘛，即系你吹我唔涨，咁呢系第一样嘢。 第二点，第二度去到边呢，就去到金钟喺上法院道嗰度呢，咪有个中国银行嘅。喺中国银行后面呢，其实我哋初唔为意嘅。我哋见到后来见到一个强光呢，即係中国银行后面都几远嘅。好强光射咗出嚟，即係做大马路。咁我哋再望入去呢，其实就係部警车嚟嘅。警车个警员喺警车里面用强光射出嚟我哋度。 咁你话唔咁你就认为呢啲係挑衅行为啦。不过亦都扩散作为一个事实呢，寻日游行呢，周不时都听到一啲嘅口号係对于警察有所咒骂㗎喎。呢个亦都系事实嚟㗎喎。 我都喺个群众当中我都听到，所以呢每一次佢哋闹警察啦，特别佢我唔讲嗰句咩黑警， 都唔好讲啦，都几多喎。但呢啲咁样嘅说话 我系冇出声，我系冇出声，我用即系有啲口号我唔 咁咁又理唔理想咧？呢咁嘅状态， 咁正正系嗱，当然每个人都有情绪啦，但系正正系反映点解到今时今日呢啲对警察嘅即系。你话言语暴力又好，或者讲嘅说话咁挑衅性咧，系反映紧一样嘢。你警方根本喺呢六个月嚟啦，警方系不断地扭曲一啲嘢。 系明白，多谢晒阿邝先生嘅意见，即系佢认为，警方过去嘅表现就即系佢有好多批评咧，都觉得唔理想啦。咁同埋亦都认为咧，寻日警方系做咗一啲挑衅嘅行动嘅。多谢晒你。咁啊，补充一下啦，头先提到咧就系民阵嘅召集人啦，岑子杰啊，寻日咧系俾警员讲一啲侮辱性嘅说话啦。咁啊，警察公共关系科嘅高级警司江永祥咧，佢刚上嘅记者会就话咧，涉及歧视成分嘅言语咧，绝对。唔合适，但系佢就话咧，暂时未揾到直播片段咧，听到相关嘅说话，所以咧未能够作出评论。不过亦都承认咧，相关嘅说话系唔理想，唔应该歧视任何人嘅意见同选择，亦都系任何歧视嘅言语咧，系并非社会可能够可以接受嘅。电话号码18721，有啲咩睇法？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都请嚟啦，就系行政会议成员啦，系汤家华。汤家华你好。 你好， 汤华，琴日嗰个数字呢，如果民阵嘅数字就係80万啦，警方嘅数字就话高峰期呢係183000啦。咁刚才有一位嘅市民呢，佢嘅解读就係话点解咁多人出嚟就係唔收货囉，即係对于过去一段时间，即係就算係赢咗区选之后，即係非建制派赢咗区选之后都係唔收货囉。你点解读呢？又 我觉得其实呢啲讨论其实都大家都讨论咗非常之多次。嚟到今日我覺得都唔係有太過有意思嘅，因為好明顯而家就有個膠着嘅狀態，特區政府就認為佢已經作咗最足夠嘅回應啦。咁但係有好多市民就認為係呢個回應唔足夠。我希望大家喺呢度都即係思量一下，其實咁樣去對抗，咁樣去鬥爭落去，其實對整體社會、對香港、對各位人士。有啲咩幫助呢？咁我希望嚟緊大家都有個機會係即係用一個比較包容啲嘅態度去面對大家將來應該點樣處事，點樣處理我哋今次呢個對立。咁我希望大家有足夠智慧去揾到一個解決方法啦，但我覺得就係大家就拉腳討論，咁即係你又話我不是嘅，你佢又話你嘅不是，互相指責，互相即係不斷咁去拉長大家嘅對立，我覺得冇乜意思。 咁但係都要有一個嘅解決方法至得㗎。嗱，譬如咧，我哋睇到尋日政府嘅發言人啦出咗一段稿咧，就係回應遊行啊嘛。咁佢嗰個大致嘅內容咧，就係講個遊行係和平有序，而以前咧就係去證明咧香港市民係享有和平集會、遊行、示威同埋言論自由啦。咁亦都咧係就住針對終審法院同埋高等法院進行嘅破壞同縱火咧，加以譴責啦。最後亦都講到咧，就係警方係有責任維持公 公共安全同埋秩序，如果係即係冇大致和平有序，警方就唔需要使用使用武力啦。咁到最後咧，亦都係話呼籲即係全個社會咧係壓止暴力，捍衞法治，跟住就話透過對話為香港嘅深層次問題咧尋找出路。似乎即係成段嘢咧，如果我哋對比翻以往一啲嘅大遊行，政府發言人嘅例牌回應咧，連聆聽到市民聲音呢句咁樣嘅言語或者言辭都冇。 对不起，我真的觉得这些用个放大镜去看那些大家的声明，多了一个标点符号，少了一个标点符号，讲多了一个字，少了一个字，正如我刚才说，我不觉得是太有意义啦。咁即是大家始终都是各执一词的，咁到今日为止都解决不到，我觉得都不是办法的。咁所以我仍然都希望大家即系唔好去用放大镜去睇对方嘅不是咧，而系大家用一个比较包容啲嘅心态去睇下点样解决问题就好啦。 如果包容嘅方法去处理事件咧，系咪最低都可能系需要政府成立一个有法定调查权力嘅委员会去查件事咧？ 点解要咁讲咧？因为呢个咁即系等于大家都冇退让啫，系嘛？咁我觉得呢个未必是一个即是最所谓最互相退让的方法啦。 咁你觉得个出路其实是怎样啊？即是除了叫大家包容之外， 即是要讲的都讲晒了。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方法的，我相信六个月前都找到的啦。咁大家只可以接受就是而家来到呢个时刻，就是大家都要退让啦。如果大家各执一词的话，就始终解决不到的问题。 咁但系退让都要有一个，即系大家话俾人听系可以各自退让到边个位，或者找到一个嘅，即系大家嘅最大嘅公因数喺度先得噶。咁、那个最大公因数存在系乜嘢咧？ 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我希望大家都明白我自己嘅睇法系点样。我睇法其实都光明正大。我就是希望即是成立一个即是真相和解委员会啊。咁呢个就喺呢个即是法定调查委员会同埋咩都唔做之中间嘅一个落墨之处。咁如果我可以諗到一个两者之间嘅落墨之处，我相信大家有咁多嘅集体智慧都应该可以諗到一个两者中间嘅一个落墨之处。就唔好堅持話我要嗰樣嘢，你就一定要俾我嗰樣嘢。如果你唔俾嗰樣嘢我咧，我哋就永遠對立。咁呢、這個即係所謂缺一不可啊，或者永遠對立呢啲都唔係一啲即係一個理性社會可以即係化解呢個對立或者化解矛盾嘅一個方法嚟嘅。咁所以我係希望大家去諗一諗，即係你民間要求嘅嘢，政府可以俾到嘅嘢中間，是不是可以仲可以找多啲多少少嘅和解嘅空间呢？我係希望咁样啦。 如果找多啲和解空间呢，譬如你头先倡议嘅委员会可唔可以有某程度上嘅调查权力，咁会唔会係可以反而处理到个事件呢？因为似乎而家有一啲嘅人士都觉得喂都唔係唔諗得喎，有调查权力嘅委员会。 我觉得有冇调查权力就我自己个人觉得就唔係咁重要嘅。我覺得個人最重要的咧，就係那個目標係乜嘢？我所倡議、所倡議嗰種嘅調查委員會咧，就唔係話要去分擔責任，或者係去報仇，或者係嗱，我頭先係你唔啱噶啦，你要承擔責任，完全唔係咁咯。而家方向係向前睇嘅，我哋要知道我哋社會發生呢個對立。个原因系乜嘢？但系知道呢个原因咧，唔系话我要报仇公报，我一定要拉你100个警察、200个警察坐监，我最开心嘅。又或者系拉啲乜嘢嘅示威人士要坐监，我最开心。唔系咁嘅意思咯，而系要向前睇，就系话如果我知道我哋有一个咁大嘅问题出现咗，我哋将来应该点样去修补呢个社会嘅撕裂？遇上同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化解这些矛盾，令到它再不会出现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即是 對解決問題的態度來的、 嗯、 不是解決問題究竟一定要做一樣什麼東西才去即是迎合到我自己的要求，或者是我蝕了我啖氣、嗯、不是這個意思。如果大家不是用這個心態去嘗試去解決這個問題，我恐怕我們現在這個極度矛盾的局面只會繼續拉鋸一段很長的時間。 是那湯亞華，另外都想請問呢，就是昨日見到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門口都被人有縱火和破壞，也都被人塗鴉了一些字句，是即是法治已死啊咁樣。咁香港大律師公會啦、律師會啦同埋律政司呢都分別有出聲明加以譴責啦。咁但係你點睇即係呢啲嘅縱火事件，其實係咪某程度上當然係有一啲人嘅咁樣嘅行為啦，咁但係咪亦都可能係反映咗法治嘅呢一個嘅信心咧，係受到削弱咗咧？ 我覺得咧，就法治就唔係真係脆弱到咧，有人即係噴咗幾個字或者係抌個汽油彈咁就會破碎。但係呢個係值得我哋擔心嘅，因為如果你長時間咁發生嘅時候咧，無論香港或者國際人士咧，都會香港對香港嘅司法獨立啊，同埋我哋嘅法治咧，係會響起質疑嘅。咁但係我必須要言明咧，特區政府包括我自己個人咧，係絕對尊重理性和平嘅表達方式。昨日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但係當你有人係將嗰個表達方式係跨越咗法律嗰條界線，仲更加去挑戰即係我哋嘅司法獨立嘅尊嚴嘅話咧，咁我覺得就呢樣嘢就唔值得任何人咧去為佢哋解脱，或者甚至乎係支持佢哋做呢樣嘢。咁、 嗯、 我希望大家係明白呢一點咯。 嗯，即係就算係表示理解佢哋點解會咁做，你都覺得呢、這個係一個即係唔應該嘅態度，係咪？ 我覺得呢個是不應該的態度，亦都不應該係將我哋即係唯一係即係賴以成功的法治，唯一仲上移的核心價值，係我嚟做一個即係政治的賭博籌碼啦。我覺得絕對唔應該咁樣做。 明白，唔該曬你，湯家華，傾到呢度啊，多謝你嚇，拜 拜。 湯家華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一位資深大律師啦。咁啊，尋日咧，終審法院同埋高等法院遭受縱火嘅事件啦，香港大律師公會嘅聲明咧就係強烈譴責啦，並且係指出咧就係最為諷刺嘅就係喺紀念國際人權日嘅當日發生了上述呢個破壞法院的行為，因為咧司法機構正正是管掌公義同埋維護法治的主要守護者，以及咧係保護市民基本權利同自由的機構，亦都指出咧就係話參與上述破壞行為的人咧並非係真誠的示威人士，而是罪犯，佢哋必須咧係要被懲之於法嘅。至於律政司的聲明咧，亦都係指出咧呢個嘅縱火啦，除咗係擾亂社會安寧之外啦，亦都對於咧香港作為法治之都嘅良好聲譽咧造成損害嘅。咁至於香港律師會嘅聲明咧，亦都係表示咧非常之關注呢個嘅刑事破壞嘅事件啦。咁亦都指出咧，法院嘅任務係依法公正咁裁決每宗案件所涉及嘅法律同事實問題，唔理爭議嘅性質為何，以及涉及何人。每如果當事人就法院初審嘅審判判決係不滿咧，喺許可嘅情况之下是有权上诉，亦都指出咧，为咗发泄不满而向法院投掷汽油弹同破坏公物，令人发指，亦都话咧呢啲行为无助解决任何问题嘅。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喺美国达拉斯，人人行路都唔戴眼。因为他们根本就睁不开双眼。 当地一座摩天大厦外墙闪灵灵，反射的太阳光行到班街坊眼都花。 究竟座大厦的工程出了什么事，又有没得救？ 电视节目《点解工程出了事》，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继续回来自由风，自由风有位听众简小姐。简小姐你好。 啊， 你好简小姐。 我就认为呢，民阵呢他们很不好自私的那个行为。 乜嘢行为啊你 说。我好明显呢就睇到呢，就係、是、因为任何电视都有直播㗎嘛，冇理由存在话唔喺现场就唔代表睇唔到一切啦。 咪你讲边个行为自私先。 就係、是、民阵呢 应该咧系要为佢自己咧所举办出嚟嗰个游行付出责任，因为佢哋咧冇办法咧去管理佢哋嘅群众。例如，如果有啲暴徒喺里边，浸埋喺里边，但系佢哋冇办法维持秩序嘅话，我觉得其实佢应该要赔翻佢哋嗰啲示威者或者暴徒所破坏咗人哋公共场所所有一切，佢哋应该要赔钱咯。 即系你觉得喺游行过程当中，任何人所做嘅嘢都属于个主办单位所负责，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咁讲嘅话，就呢个原则应该要系应用俾所有人噶咯。即系所有嘅举办游行嘅单位咧，都要为所有参与者嘅所有行为负责，系咪啊？ 其实冇错嘅，佢冇理由话因为嗰啲暴徒咧唔属于我哋嘅，就唔需要负责任，冇理由嘅。佢唔可以扭曲一个事实，就系佢都有责任去赔偿，冇理由会话人哋咧系警察系错嘅。咁即系佢自己想发现嗰个游行失控嘅时候，点解佢唔出手阻止咧？ 系多谢你简小姐，总之就系要负责啦。多谢晒你啊！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先啦。港岛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开嗰度嘅慢线咧有意外啊，塞到和富中心噶。东区走廊去柴湾，咁啊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开有意外，咁啊龙尾去到和富中心。九龙区咧就观塘绕道出旺角，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就有坏车阻路，龙尾喺丽港城。咁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嘅支路去湾仔咧，都系分别多车嘅。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创中国42.8升1.75，友邦保险77.6跌3.5，石药集团17.02跌9.2，中国平安89.5跌3.0。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酷派集团、即时科研、环球战略集团、中科光电；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添利、银合控股、神州数字、创新电子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28，日元108.49，瑞士法郎0.99，澳元0.683，加元1.326，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4，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07，港金收报13,660，比上日收市跌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63.39，卖出价1,463.9。港汇指数106.3，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意外同埋坏车，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而家喺和富中心。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慢线嘅坏车就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反方向去油塘，由观塘码头至到宏天广场呢一段咧，都系有车龙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红棉路上山近住坚尼地道车多，龙尾金钟道。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慢车，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车多，龙尾排回去联合道。

我呢度唔系做即系名侦探去尝试同大家分析边个做系较为可能啦，或者边班人有冇插庄架祸啦。嗱，呢啲网上咧有好多讨论系进行当中。我谂睇到嗰个四个字咧，其实系令我好令我好唔安乐。 法治已死， 法治已死呢四个字。香港嘅核心价值当然系除咗人权、自由、民主咧，就系法治。如果有任何人是香港人，真真正正的香港人，是真真正正感受得到，讲得出说法治已死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警号。过往有不少的是香港的朋友，包括可能昨天上街那80万的朋友当中，不少都是信任或者信靠这个法治的传统和精神去到保护香港。包括咧，係去所謂制衡呢個政府啦、執法人員啦，係咪啊？同埋呢一個嘅有公權力嚇、用公帑嘅官員，而去保護咧香港嘅公民社會啦、民間嘅活動嘅空間啦、個人嘅自由，包括就係我哋而家用緊嘅言論嘅自由啦等等。咁如果我有班人走出嚟話香港法治已死，個意思係咩咧？個意思就係話佢再唔信任香港有任何嘅所謂制衡嘅力量。包括法院在内咧，系可以去管束住施政嘅人、从政嘅人啊，包括呢个特区政府啦，特别系特区政府啦，佢有实权、有资源、有剩，系咪？或者系透过法院咧，去到为香港嘅人咧伸张正义。嗱，咁呢个信息如果系广泛被接纳，如果啊系广泛被接纳嘅话咧，系相当之危险嘅一个信息嚟嘅。对国际社会可能对香港的情况或者特别关税区的状态或者香港人去继续争取民主自由之外呢，现在可能就要多点样捍卫个法治。法治被蚕食呢当然有好多个原因啦。其中一个原因呢不要介意我必须要提返出来呢，就是北京的态度或者中央的态度。如果法院判了一个判决是政府不开心的，不喜欢见到的，特别是最近的一个反蒙面法那个的判决的话呢，那而北大人急不及待又要出啲声明，然后香港亦都有啲嘅当权者咧，包括譬如话汤家骅行政会议嘅成员就话：哦，佢可以解释一下嘅，佢唔一定要释法嘅。咁啊，以示咧系提示吓，提示翻香港嘅法院咧点样理解基本法，点样理解一国两制，点样理解反蒙面法是否合宪嗰个问题咁样。咁如果有咁多呢啲叫做内外呼应去针对住法院嘅裁决嘅言论不断咁升温，不断咁样即系频密出现嘅话咧，呢个其实是一个警号嚟嘅。有如果越嚟越多嘅香港人认为法治已死，法院再也不能够为香港人伸张正义咧。个结果就系得一个啫，咪样嘢都要私了咯，系咪啊？即系上街解决问题咯，打过咯咁。我哋系咪想见到香港变成咁咧？咁所以政府除咗连同两个嘅即系律师工会啦，即系大律师工会、律师会等等，系作出强烈嘅一个声明或者表示遗憾甚至谴责之后咧，其实都要好认真去正视下呢一方面嘅问题。我暂时睇到个数据咧，香港人依然系相信吓。我唔係代表曬所有人啦，咁但係絕大部分嘅香港人依然相信咧，香港依然有一個制度喺度，依然希望咧，亦都好想去支持呢個制度咧，係繼續咧係去改良改善落去。咁但係如果有太多嘅嚟自香港以外嘅干預，特別係北京嘅太多嘅人大釋法，樣嘢咧就是、香港即係法院判完之後咧，都有一大班咧係當權嘅親北京嘅人士咧去話你搞錯啦咁樣。人大的常委先至是最终的话事人，而你们所有判决呢亦都要参考他的，没有一个所谓违宪审查权等等等等，这些论述一出的话呢，其实跟我们香港人的意境或者想象我们的法治的传统呢和精神呢是背道而驰的嘛。所以你就要留意这些的发展呢，令到即香港人是放心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过陈家乐，如果讲到呢对于法院判决的批评，当然你刚才所提到的譬如是中央的相关的组织人大常委会这样。即这类这样的批评或者是中央的一些被视为护法 的人士的声音，当然是值得重视，因为他第一就是代表了某程度上代表了中央的态度，还有最重要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公权力在这里嘛。但我想都不要忽视一件事，就是其他的一些我们讲香港社会的一些 平民百姓啊，或者其他啦，其實佢哋近年對於法院嘅判決咧，都有一啲嘅批評，甚至亦都以往咧，即係有啲人亦都話造就咗個現象，就係、是、似乎合你心意嘅，你就認為咧嗰啲判決係彰顯法治；不合你心意嘅，你就認為嗰啲判決咧係破壞法治，或者係即係一個不公義嘅結果。其实呢啲同样都系对于法治嘅一个损害。咁点解我哋唔可以将嗰条尺啊都摆得公平啲呢？当然，中央或者相关嘅机关有佢嘅公权力啦。咁但系其他一啲叫做冇公权力嘅人士所出嘅呢一批评，其实都系同样系损害紧香港嘅法治。 都唔能够抽象地，即系陈燕平去无缘无故咁就话某啲人就开口埋口就法治已死，或者系输打赢要啦。我谂你嗰个意思大概系咁。 有啲人咁样批评啦。 事实上亦都发生过嘅，即系有啲判决系败诉。咁佢就會即係出嚟話香港法治受殘食啊、崩壞啊、削弱啊等等等等。咁而當有啲嘅即係判決係判翻佢哋勝訴，跟住佢話香港仲有法治嘅，法治未死嘅。咁嗱，我諗你意思就係講呢一類嘅即係所謂意見上邊嘅即係飄忽啦，係咪？即係輸打贏要嘅一種狀態。我絕對明白，亦都了解，亦都希望即係香港市民睇法治嘅時候咧，就唔係睇個淨係判決是否對。即係與眾雙方邊一方面較為即係有利或者合理而作出咁嘅評價，其實一個法治係一個相當複雜嘅概念嚟嘅，係講緊成個程序，講緊舉證嘅過程，講緊呢個嚴密嘅一個即係辯論，講緊一個申訴嘅機制，講緊一個上訴嘅渠道，講緊所謂公義彰顯嘅時候嘅過程當中，包括訟費啊、堂費好多嘢喺裏邊去一併考慮。咁啊，如果唔想扮專業講得太深奧嘅話咧，不如咁諗，如果香港的司法制度由始至终，由举证的责任去到一个即是裁决的过程，去到所谓终结裁决，整个程序没有受任何外力干预，外力的干预，或者整个过程当中负责举证的责任是在翻执法的部门，或者是如果民事诉讼的就是去举证，即是负责去诉讼那个，即是提讼那个，如果整个过程都是被人见到是很公平、很公正、很负责任的话，我相信这些的感觉或者这些的舆论是会大大减少。但如果即是由回归到现在这么多次的人大释法，甚至乎未去到释法的时候，最近中央已经急不及待要去纠正，而香港也有些人去和应嗱嗱聲要糾正，即係法院就住反蒙面法個裁決嘅話咧，咁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創傷嚟嘅。公眾嘅意見觀感上邊咧，就會開始令人憂慮。無論跟住上訴，如果政府上訴或者繼續上訴，去到中院嘅結果係點樣都好咧，已經有人話因為呢班人中央喺北京已經發咗聲，所以個結果一定係會判翻咧係去做司法複核嘅立法會議員。即係反蒙面法呢個司法覆核嘅立法會議員咧，一定係敗訴噶啦。咁成件事咪變得好好扭曲咯。成件事咪變冇咗空間，冇咗機會，大家去對呢個制度係去揾翻個信心同埋信任出嚟咯。 或者咁讲，亦都有啲嘅法律界人士咧会咁样话嘅，即系法庭嘅判决，譬如法院嘅判词，唔系话唔可以攞出嚟去做讨论嘅，吓，即系你系要睇下其实佢嗰个法理依据系啲乜嘢，但系呢度都系讲紧咧，你系一个有理据嘅辩论咯，而唔系就住佢嗰个结果，完全忽视咗佢中间嘅过程，而加以一啲咧，可能系基于你个人嘅纯粹观感，或者系纯粹基于政治性而作出的一啲嘅批评啦， 我同意的，大家就千祈唔好神化法治啦，但系同时间都唔好即系将成件事系矮化去到一个点咧，就是、香港冇嘢可以依靠噶啦咁样，因为成个过程当中，即系我谂每一个人生活每一个环节，唔多唔少都会接触到好多嘅法律，或者需要有一啲嘅诉讼嘅过程。咁所以到最后问翻大家，即系如果大家都认为香港已死，或者再讲得再大啲，有啲人讲香港已死咁，大家留喺度嘅时候系为咗咩咧？系咪要继续为香港而拼活落去呢？如果要拼落去的时候，当然我们主要拼法治，除了拼民主之外就是拼法治，所以讲法治已死，或者感觉法治已死或者就死的朋友，其实更加需要呢和其他即支持民主和希望争取保护香港制度的朋友一起呢去捍卫法治。 不过呢，其实昨日那两个的纵火案，都之前其实三年裁判法院也都曾经是被人放过火了，这个是不是都是一个都 危險嘅信號咧？嗱，我哋見到咧大律師公會咧嗰份嘅聲明咧係相當之嚴厲嘅，一嚟咧就係佢話琴日嗰個係國際人權日嘅一個遊行啊嘛，咁佢就話最為諷刺嘅就係你係喺一個紀念國際人權日嘅當日就發生呢啲破壞法院嘅行為啦。第二就係佢就話參與破壞上述行為嘅人並非係真誠嘅示威人士，而係罪犯，即係必須係被懲治於法。其實個措辭比起其他嗰啲聲明咧係相當之嚴厲。 這個我理解嘅，當然我並非係大律師公會或者律師會嘅一個成員啦，我即係個普通嘅即係評論人或者係關心即係香港政治一個普通香港人嚟講咧，我覺得即係佢哋發呢啲聲明咧，絕對可以理解。不過咧，我就覺得聲明背後咧都需要多啲嘅即係分析一啲脈絡啊，即係並不是要為任何呢啲縱火啊或者係嘗試去襲擊法院嘅人作出任何嘅辯解，無需要。不過最緊要嘅問題就係在於，當平時大律師公會都好強調法治啊，都有作出一啲嘅聲明，大家都要連埋嗰啲一齊去睇。關心香港整個嘅司法制度嗰個嘅完整性，關心香港嘅司法制度嗰個公正性，就太容易就住一件事，大家跳去一啲嘅即係我哋唔想見到嘅結論啊，一路咁將件事一路咁樣即係惡化落去嘅話咧，其實對即係香港而家爭取緊民主或者爭取緊我哋屬於我哋嘅制度嘅香港人嚟講咧，都係要警惕嘅，要小心。咁我都唔會神化法治嚇，千祈唔好神化咗、絕對化咗呢樣嘢。但係同時間咧，亦都唔好完全就去到一個點咧，就放棄咗法治或者矮化法治。咁呢度要拿捏得比較小心一啲咯。 好，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不如关注一下咧立法会入边嘅状况，因为十月中开会啦，咁就照道理咧，各个嘅委员会都应该选晒正副主席啦啩，咁但系咧，其中有一个相当之重要嘅委员会就系内务委员会咧，到上个星期啊，即系12月6日为止咧，差唔多成两个月啦，都仲未系选到正副主席嘅嗱，咁究竟有啲乜嘢后果咧？会唔会系影响到咧成个立法会嘅工作咧？18-7-2-3-1，转头翻嚟先同大家傾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咧好冻啊，咁啊，我哋好冻、好冻、好冻嘅天气，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咧 ？Of course, we can say it's very, very cold。Okay,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但我哋好常听到嘅一个 expression 就係 freezing. Okay, F-R-E-E-Z-I-N-G. Freezing. Or we can say it's freezing cold. Okay, so it's freezing, or we can say it's freezing cold. 如果我哋想再加强语气呢，我哋可以加一个好英式嘅字。嗱，轻微粗鲁啊，但係就唔係粗口嚟嘅，但係就可以大家讲。就是 bloody, B-L-O-O-D-Y, it's bloody freezing, 即係好鬼冻啊咁样嘅意思。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噶。直播室继续有我哋嘅评论员陈家乐啦。陈家乐，你就即系研究政治制度噶啦，咁亦都咧系曾经担任立法会议员啦。咁当然内务委员会咧喺立法会嚟讲咧有佢相当之重要嘅功能，因为好多嘅议程嗰啲啦，其实咧都要譬如你过咗一条法案，你个法案委员会审议员咧，你其实先要系过一过内务委员会，等佢哋同意咗咧，先至可以再排一个日期啦，上去立法会嗰度嘅大会嗰度咧，系三读通过嘅。咁当然，立法会嘅内务委员会嘅正副主席咧，佢除咗系行政管理委员会嘅必然成员啦，亦都咧可以代替立法会嘅大主席啊，即系而家就系梁君彦啦，佢。是间中休息的时候呢都要他帮手主持会议的嘛。咁但是立法会的内务委员会举行了9次会议都未能够选到主席出来。 咁啊，政务司司长张建中就话咧，即系呢个咁嘅情况咧， 系 前所未有，绝不理想，令人深感遗憾。因为咧，佢系完全唔能够正常运作，亦都影响咗咧一啲经济同民生息息相关嘅项目，譬如系延长法定产假嘅去到十个星期呢啲法例嘅审议工作。 点解而家啲官员中意写网志啊？特别喺周末嘅时候，系博到报道出街啊？定系因为佢冇法子同议员有一个直接嘅沟通咧？你作为政务司司长，系咪应该揾嗰啲或者佢心目中认为阻挠呢个内会正常运作，或者系选举主席、副主席嗰班议员出嚟倾一倾？ 即系做啲有 数。大家到底想点安排余下任期？因为四年任期好快过啦，系咪啊？2020年嘅九月就立法会嘅换届选举。系咪？咁你仲有几个月嘅时间？如果政府好紧张，我有啲法例好想通过嘅，有啲嘢系议员好有意见嘅，坐低倾下，睇下点样安排时间。如果倾到一个叫议程出嚟，时间表、路线图，我睇唔到理由咧，议员系会阻挠咯。 喂，但系而家似乎咧就卡咗喺咧立法会嘅内务委员会嘅程序上面，因为佢嗰几次会议咧，似乎最大嘅一个争论，嗱，当然就有好多嘅无约束力嘅动议就摆咗出嚟啦。咁然之后就每次都要处理而家嘅动议，譬如上个礼拜五个会咧，仲系处理紧咧11月15日嘅三个无约束力嘅动议。咁但系跟住似乎棘咗喺度咧，就系话要求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去出席嘅会议，讲解一啲咧同保安啊等等嘅相关嘅事宜，嗰度就棘住咗咧，跟住就去唔到嗰个立法会政副主席嘅辩论咯。 系啦，个选举个过程。 咁但系呢个合唔合理咧？其实系咪可以做一个辩论，选举咗主席先至揾阿陈文安嚟解话 咯？我都希望大家睇个问题嘅时候咧，就我相信好多即系明眼嘅听众都知道，唔系可以睇表面嘅，里边一定系一个角力嘅过程，一个政治嘅问题，一个系行政立法关系紧张嘅状态，一个系即系政府同埋即系你讲系民主运动或者系反对派当中嘅一个角力。咁既然系咁，就政治问题永远都系政治解决，你唔可以靠写网志去解决呢个问题，我都冇办法嘅。 唔系，但系而家你要翻去立法会嘅内部处理咗。 另外一样嘢，大家都成日误解咧，就立法会无事可做咯，因为张建中，如果你真系睇晒个网志，以为冇嘢可以做咧，其实唔系嘅。上个礼拜立法会继续开会嘅，礼拜三嘅即系常会继续去辩论权力及特权条例下边要成立一啲调查警权等等嘅会议，呢啲全部立法会权力里边系好重要嘅辩论嚟噶嘛，系可以继续进行。 但系你啲法案大唔到上去嘛？ 咁所以政府咪就要坐低同即系叫搞事啦。如果你用呢个形容词嘅议员去坐低倾， 咁但系由张建中去解决立法会内部保安嘅疑问，呢个有 可以 你不合和会唔会啊？ 去到去倾嘅咧，其实都唔系嘅。其实立法会嘅保安或者啲嘅行政嘅开支咧，都系政府俾嘅，里边都有好多讨价还价过程嘅。咁啊，揾陈维安，我都未知议员会问啲咩问题啦。可能其中一部分咧系同嗰个嘅即系财政预算有关都唔定。咁所以其实张建中无论乜嘢嘅理由都可以去倾嘅。 当时有大约100人在现场或者是周边地区，包括20多名邮轮乘客登岛游览火山，及时离开现场。有新西兰的科学机构拍摄到，在火山喷发前一刻，仍然有人在火山口附近行走。有火山专家表示，怀特岛火山爆发是出乎意料，相信是由于地底的水突然变热，成为蒸汽形成。好少可以作出预警，但系情况并非罕见。专家又话，呢场短暂喷发并冇迹象显示会升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干燥嘅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各区嘅相对湿度下降至4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菲林明道，西行就塞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湾位。慢线内湾仔支路咧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入处的。而东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带亦都是多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呢，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沙福道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亦都是非常多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就在收费广场附近。港岛路面方面，半山的罗便臣道西行去薄扶林道方向，之前近住门牌35号那里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清了场，不过一带仍然是慢车的。罗便臣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门牌35号一带现在仍然是车多行车缓慢。下角道和告士打道西行去上环方向，龙尾排到市超域道。九龙方面就观塘区那边交通很繁忙。观塘的伟业街东行去茶果岭方向，由伟发道一路去到九龙湾的常怡道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至到九龙湾德宝花园亦都是多车。仲有就是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就西行线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公园至到丽港城段现在亦都是交通繁忙的。咁啊，弥敦道同埋窝打老道路口交界嗰度咧，就有啲交通灯唔可以正常运作啊。咁啊，交通比较繁忙，经过时间咧，大家如果系揸车又好，行路又好，都要互相忍让同埋小心啊。新界方面咧，而家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比较多车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亦都系交通繁忙嘅。龙尾就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大围。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因为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回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好冻啊，我个鼻就嚟塞到烂啊。 踏入年尾，天气又干又冻，要小心身体啊。 精拎一点提提你，面对严寒天气要注意保暖，着多啲御寒衣物，仲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仲要避免长时间置身喺寒风之中啊。啊切。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拎一点， 守护香港人嘅健康。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我哋题目叫做真假周恩来。周恩来都系真假咩？有噶。嗱，听下咧，我哋两位才俊啦，李盘胜校长同埋洪天乐博士讲讲，仲有主持人刘天赐添。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7231啊，就想倾紧立法会嘅内务委员会迟迟未能够选出正副主席，呢、這个究竟对于咧系立法会啊审议法例嘅职能会唔会有所影响？亦都会唔会影响到一啲经济民生嘅项目咧？寻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啦就发表咗一份嘅网志啦，佢就话即系呢个咁嘅情况咧系会影响咗一啲经济同民生息息相关嘅项目嘅法案嘅，譬如。 就是延长法定产假，由而家的10个星期增加到10个星期等等啦。咁啊，譬如咧就系改善楼宇消防安全啦，打击无牌酒店及宾馆啦等等嘅问题。嗱，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就系立法会议员啊，系嚟自保险界嘅陈建波。陈建波你好， 系两位支持， 系陈建波你好啊。 喂，陈德华你好啊，好耐冇同你倾电话， 印象中好似冇同你倾过电话，其实 系啦，一路都冇机会，因为你离开咗就冇机会啦。 系， 大家倾下。 诶，陈建波，我想请问咧，其实而家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嗰个增持位到底系喺边度咧？似乎系咪就系、是、系在于啊陈维安秘书长嚟唔嚟交代立法会嘅保安事宜嘅问题呢？ 我谂个增持点诶，即係大家講法唔同啦，佢就話呢個增持點啦，但係我哋如果有了解呢，就係、是、其實佢係你知我哋嗰個行管會呢，就係、是、因為係去年嘅26號呢就係、是、即係選出嚟㗎嘛，咁所以到今年嘅10月25號就完咗啦。咁、所以喺呢班行管會成員佢離開之前呢，其實係將呢、這個內會嗰個意見話要求陳慧灣去作證嗰樣嘢呢係攞去討論嘅。咁、當時佢哋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就話呢個行管會向都係閉門會議啦。第二呢啲保安事亦都唔方便公開傾啦。如果大家議員對保安事關心，你咪去問啲候選人囉，你會點樣確保呢、這個啊大會嗰、那個即係嗰個嗰啲保安係公平合理適合咁啦。你咪問佢有咩理由糾纏咁耐，同埋我唔理佢提出咩理由啦。呢個係乜可能係即係你諗下九次會20个钟头，我諗喺咩全世界標準，我諗佢已經攞咗健力士記錄㗎啦，喺呢個拖延會嘅方面嚟做就即係冇可能嘅，因為內會正如阿司長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會議，其實有啲就已經傾好咗，但係唔能夠進行喺內會通過，然後進行二讀就做唔到啦。譬如嗰啲旅館條例啊，包括係嗰啲有啲消防嘅嘢啦。咁但係有啲更加重要嗰啲就排緊隊嚟，包括空置税，咁大家香港市民都關心啦，希望多啲樓宇供應啦，版權嘅問題啦，嗰啲車位嗰啲問題啦，咁嗰啲尋晚都唔可以嚟得到囉。咁你諗下，一個內會係一個好重要嘅委員會，就好多㗎，如果你唔介意我講埋啦，即係佢有咩重要嘢，就譬如好似招標啦，因為立法會規定呢，你140萬以上嘅錢呢就要招標。咁我哋而家呢就有，我淨係講幾個啫，有好多嘅，譬如個 WiFi upgrade 又冇得做啦，嗰個直播嘅系統又冇得做啦，嗰個即係其他嗰啲廣播器材就要更新又冇得做，因為你一定行管會出標嘛，就唔係由呢個個別議員出標㗎嘛。咁即係好多呢啲管理，譬如個餐廳啊，餐廳嗰個出標又做唔到啦，甚至個保險啊，因為你知我哋立法會咁嗰次係受到毀壞，都賠咗好多錢啦。咁你跟住新嘅年度又點呢？到而家都冇辦法啦。所以個影響係非常之大嘅。但係，所以我覺得你應該問郭榮亨咯，就唔係問我咯。我只係講嗰個，即係好似而家好多嘢跌咗落黑洞咁樣啊。即係你就算你嗰啲法例攞嚟傾完咧，就跌咗黑洞啦。新嘅法例又跌咗黑洞啦。咁你所有又都調查委員會啊，仲有啊。如果大家咁關心香港嘅調查委員會咧，就算立法會通過咧，都會跌咗落黑洞。因為點解咧？你冇個內會去決定點樣去組成啊嘛。所以又一個黑洞，咁你立法會傾完都多餘啦。你都冇個內會係嘛？另外有啲叫做咩政策小組委員會咧，都譬如房屋啊、美容啊呢啲都係排燈隊，又跌咗落黑洞，因為你冇運作啊嘛。好多嘢㗎，仲有好多我都唔係知道咁多，都係搞唔掂 咯。不過陳建波，如果按程序去辦事咧，即係因為今次立法會嘅內務委員會咧嘅主席嘅候選人啊，有成20几位啊嘛。咁較早之前咧，內會其實就住嗰個主席選舉嘅未來路向咧，問過議員嘅，就問議員咧，喂，你哋反唔反對咧？會唔會係不論係唔係可以喺舉行主席嘅選舉論壇之前，就提供咧部分議員所要求嘅，就係即係立法會嘅保安事宜嘅資料，咁咧？內委會都應該進行選舉論壇，即係唔理你攞唔攞嗰啲資料，你都要做個選舉論壇。咁但係如果按程序咧，佢哋就話收到54个議員嘅回覆，其中20个嘅主席候選人都反對，1个嘅候選人係唔反對。嗱，如果按程序而行嘅時候咧，咁似乎內委會又真係需要處理咗嗰個保安嘅問題先，係咪咧？ 其實佢講啲唔講啲嘅啫，因為咧個現實就係話咧，你問其他嘅議員，咁有30几人都話咧，我唔理你咁多啊，主席唔該你盡快進行選舉委員會啲喺 other comments 嗰度寫低嘅，咁樣你話佢有冇講俾你聽咧？咁但係我諗就算你唔好理佢講咩原因俾你聽啦，我諗如果任何一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咁重要嘅會議咧， 個主席，我唔理咩原因，可能佢背後好多人同佢一齊配合，或者我唔知啊。就算係咁，喂，你十九個鐘九次會兩個月，你都唔會俾佢繼續做主席係嘛？即係你講咩程序啫？程序就係要你係公平公正，但係亦都有法庭講得好清楚喎。一個譬如我財委會大會都係咁，要公平有秩序有效率啊嘛。咁而家好明顯就冇秩序冇效率啦。咁你點可以繼續咁落去咧？對香港影響咁大係咪？咁所以你我頭先好多謝你頭先你講嗰啲嘢我都聽過。但係嗰啲唔係即係真正百分之百嘅事實咯，講啲唔講啲咯。 陳健波琴日張建宗就即係用網志嘅方法嚟到去即係抒發佢嘅意見啦。咁我相信你都會好大程度上咧係認同佢嘅睇法。咁但係實實在在好明顯，你都知道呢個係行政立法關係嘅問題，係咪？或者係政治嘅問題？你覺得係咪佢應該主動伸出呢個橄欖枝又好咩都好，即係揾下嗰啲大家聲稱嘅反對派議員坐低傾一傾，點樣即係安排？立法會會期餘下的這幾個月的工作會不會是都叫釋出善意或者是嘗試處理那個問題呢是吧即是如果政府這麼緊張、它的一些的即法案的通過的效率的話呢那是不是都可以坐低跟、反對派談呢那即是我不是說要你承擔這個責任也都沒有即邀請你做中間人都很困難當然但是即客觀即而言分析這個的情況除了即他說停擺你說黑洞跟住就繼續大家談這個問題之外呢還有其他事是應該做是未做的呢 其實香港咧好多議題都應該大家坐低傾嘅，你問我就大家鬥氣就冇結果嘅，所以我咧任何即係大家傾嘢啊，然後做到嘢咧就係、我全力支持。我財委會都係咁噶，點解我哋可以又選到主席？當然我辛苦啦，十幾個鐘，但我都選到，因為大家都明白， 咁冇人逼你噶嘛，係咪？ 啊，唔係，所以咧就話呢個一樣係同一個原則，我絕對同意噶。佢假要假要傾啦。嗱、頭先你講得好清楚啦。趙建平仲以為係一個程序問題，其實呢個就係一個政治問題。嘛、咁變咗咧嗱，我另外講多一樣啦。其實我哋嗱、你話佢個主席你有冇權咧？作為一個主持人，因為你知佢根本就唔係一個主席嘅主持人，係同個主席有咩分別咧？主席真係大家選完出嚟做主席啦，咁你權力大好多啦、但係你一個主持人得一個 agenda， 即係得一個項目，就係選政府主席啫嘛。點解搞咗咁多嘢出嚟啊？我唔係話絕對錯，因為咧，因為佢可能有可能冇啊，但佢有權有冇權去處理嗰啲 motion 啊，即係有咩有啲動議啊？其實我覺得有問題，因為你有乜料你咁樣處理，不斷有人提動議咁啊，永遠都唔使做，係咪？嗱、我不如講多一樣啦，因為財政司司長咧，本來大家同意咗有個特別會議嘅，就嚟內會解釋點解呢幾月咁亂，政府做咗啲咩？咁就因為選唔到主席，就一路都做唔到啦嚇。咁、回翻你嗰個問題咧，頭先嗰樣嘢我係同意嘅，希望咧即係政府政治問題政治解決，亦都希望建制派咧同反對派大家坐低傾啦。咁呢個先係香港市民嘅福祉啊嘛。咁你就喺度鬥氣，咁你死啦，啲嘢就輕住曬，咁香港遲早嗱，即時唔會有咩問題，黑暴唔會即時死嘅。 區議會咧，區議會咧都唔好意思啊，嗱，區議會咧就選完，嗱結果咧即係民意都彰顯啦，你可以咁睇啦嚇。咁然後咧嚇，咁然後咧又有好多人就琴日上街啦。咁你覺得政府回應咗未咧？呢個問題一定係同五大訴求或者其他香港呢大半年見到嗰種危機或者危難咧係緊扣一起啊嘛。即係唔係獨立地，即係有班議員俗稱講身痕，中意喺度即係停擺立法會內會選主席副主席，唔係一件咁嘅事嚟咯，係咪啊？即係背後有一個更加清晰而深層次嘅政治嘅氛圍底下出現咗呢個情況。咁解鈴還需係鈴人，政府最大權、資源最多嘅時候，而你都會覺得政府應該係會伸出即係橄欖枝又好，點都好要傾一傾呢個問題嘅時候，點解到而家政府都仲係靠寫網誌去討論描述呢個問題，而唔係處理呢個問題先得㗎嘛？係咪？ 我覺得咁樣，政府向好多手法都處理得唔好啦。坦白講，如果唔係好多不作為咧，如果唔係，我又覺得呢160萬人投票咧，就唔一定係支持暴力嘅。我覺得佢哋好可能係不。 我都冇咁講，我即係講緊個結果好清楚啦，係咪？十七個區議會， 我都冇去嘗試 jam 你係咪？即係我覺得佢哋因為好多有啲人嘅就睇埋一邊啦。當然警察有啲做得唔好，但係咪全部都係咁咧？同埋佢點解要出街咧？就因為你有暴亂啊嘛。即係好多人又唔理啲啊，但係我諗更多人係唔滿意政府嘅不作為咯。咁所以你話政府做，我梗係覺得佢做得唔好啦。坦白講，做得好點會拖咁耐咧？但個問題就係話，你而家要傾呢樣嘢咧，你話係咪一定回應五大訴求？其實佢有回應咗啊，不過回應你不同意啫嘛。其實你唔係叫佢回應啊，你叫佢答應啲五大訴求啫嘛。咁但係政府啃唔落啊嘛。但我自己就一向都支持獨立調查委員會，有坦白講。但我個前置咧就係話唔應該要調查獨立嘅警員。 係嘛？咁我覺得因為呢啲係佢哋應付暴力嗰啲，咁你入從來香港都未試過啦，係咪？咁係啱唔啱咧？竟然係磨心嚟噶嘛？你係上面決策人嘅人係嘛？你即係政策點揾佢做磨心？你點去怪罪個別警員咧？同埋香港都即係當然我唔香港發生，但全世界都死咗好多人。香港好好彩，暫時都冇啊。當有人日夜唱話有人死啦，但係全部都冇證據噶嘛。你警察你過分去咁樣去批評警察，咪最好笑你話解放警即係咩啊？解散警隊，咁你點啊？叫解放軍嚟維持治安啊！即係所以有啲人叫啲口號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咯，好過分咯！ 咁都係全世界，甚至包括中國大陸咧，都有啲官員好不濟咧，表現不佳咧，即係不被一係就被撤職，一係就被換嚇，一係就撤回。咁呢啲其實又即係我哋就。真係有啲嘢好學就冇學到咯，係咪？ 嗱，陳建波真係撇除政府同呢、這個非建制派咧點樣傾啦？咁你頭先都講啊嘛，即係建制其實係咪都可以同呢個非建制嘅議員可以坐得傾咧？你所睇到嘅情況係點啊？有冇傾嘅空間咧？ 其實咧，嗱，坦白講啊，我就最中意佢哋傾嘅，因為譬如我財委會咁啊，因為大學撥款嗰度咧，我成日叫佢哋兩個召集人陳淑莊啊、廖長江唔該你傾啦，因為你為難咗我啫嘛，係咪？我好簡單，我想做。如果你兩個傾唔掂咧，日夜喺我度拉布咧，咁我唔使批香港嗰啲嘢啦。咁你又攻擊主席係咪？咁所以如果以我立場嚟講，我就好鼓勵呢啲嘢嘅。但係咧，其實我同佢分別講咗噶啦，我同反對派講咗，我同建制派傾咗，但係佢始終都冇去傾喎，真係唔知點解喎。我諗佢哋要進取啲啦喺呢一方面。 明白，你都期望我哋倾。喂，多谢晒你啊，陈建波，倾到呢度啊，唔该你， 拜拜。 陈建波系嚟自保险界嘅立法会议员啦，电话旁边啦，又请嚟咧就系、是、虽然系阿陈家洛嘅党友，不过咧佢系议员，就系、是、民主派会议嘅召集人，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啊，陈淑庄你好。 Hello， 兩位好， 你好， 家樂好，葉婷好， 係你好。嗱，首先想問翻啦，即係立法會嘅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到而家都未選到。如果按照頭先嘅，即係同阿陳建波去傾咧，或者係跟翻一路以嚟外界所講嘅咧，係咪就係、是這個要求陳維安去交代立法會嘅保安問題，只係一個幌子，實際係希望咧拉布而對政府施以政治壓力，係咪啊？ 我諗唔可以話完全係幌子，同埋咧，我有首先要澄清一樣嘢咧。我咁耐以嚟咧，除咗啱啱未開始，即係立法會都未開局之前，曾經同阿廖長江議員有通過呢、這、一個即係短信之外咧，咁我亦都有向外即係講過啦。之後咧，其實就住頭先咩內會啊、咩財會嗰啲咧，我都未有機會直接同廖長江議員有啲咩坐低傾嘅。咁當然啦，關於頭先啊財委會主席陳建波咧，就住上次大學撥款，尤其是第一次咧當理大嗰次嘅事件咧，大家坐曬喺度。嘅時候突然間話要抽起咧，咁嗰次確係有傾過嘅。咁我哋講翻內會啦，咁大家都明白咧，其實而家個狀況都即係其實香港嘅狀況都唔係正常噶啦嚇，即係大家都知道非一般。咁我亦都唔相信內會係可以一般咁樣嘅情況發生啦。咁而且我哋唔係淨係講保安嘅，好簡單，如果提到陳維安嘅話咧，其中一個我自己入咗去嘅動議咧，就係、是、要求陳維安出席我哋選舉。這個主席和副主席 的所有的會議，咁佢因為到而家都係消失了未見過人影嘅。咁跟住咧就李慧瓊就代答就話咧因為要保持中立，我就覺得好奇怪啦。佢出席呢啲會議有咩問題咧？有點會影響佢中立性咧？呢、這個完全係我諗家樂，你以前做議員嘅時候，你都會見到，逢係選呢啲主席、副主席，我哋 check 過曬。 秘書處都喺度嘅。 系，冇错啦！一班秘书处嘅同事同埋陈伟安一定坐喺度。我哋到今日咁多次嘅特别会议，我哋影都未见过陈伟安。 甚至可以资料提供咧，就系当嗰个选举过程出现有啲争议嘅时候，在场嘅秘书处嘅职员咧，可能都需要请示即系秘书长，即系陈伟安咧，佢可能都要出嚟睇一睇， 澄清一啲嘅程序嘅，或者系一啲 或者系给予一个清晰嘅指示俾佢嘅下属。點樣繼續處理嗰個會議產生嘅一啲嘅法律或者係程序一啲嘅情況或者問題嘛？咁所以其實當即係我哋成日都話立法會嘅老闆們咧，即係70位嘅立法會議員同秘書長嘅關係咧，其實真係咁樣嘅。秘書長係應該出嚟同所有議員，佢冇話即係我要企喺邊個議員嗰邊啊，係所有議員喺個內會嘅咁嘅場合當中咧，係去回答一啲問題，或者去講解一啲嘅情況。 系嘛？咁我相信呢个系佢嘅责任所在，都系出粮俾佢嘅原因之一啦，系咪？ 我覺得好基本啦，因為我特登去做個即係資料搜集啦。總言之係非即係一般嘅會議就係特別會議啦，即係有啲似 AGM 嗰種咁嘅情況啦，即係周年大會咁嘅情況啦。咁而過去嘅一啲特別會議咧，有即係我哋見到咧係有啲時候當然阿陳文安都會出席啦，譬如話係個別嘅，例如係南丫海難啊等等嗰啲佢都會出席嘅。咁但係當然有啲佢會唔出席啦。咁但係我睇到嘅選舉政府主席咧係。除了2016年即是宣誓之后呢有因为跟住直落呢就是代会。 咁 嗰次冇出席之后是每一年都有出席嘅、 嗯。 包括2012年嘅时候我都睇到佢都有出席嘅。咁点解今次唔出席呢而李慧琼代答呢就是话呢个要確保佢嘅中立性。我就完全睇唔到点解佢嘅出席系会系、嗯、会影响咗秘书嘅出立中立性而反而我觉得出现咗问题囉。 但陈淑聪除咗呢、這个即系程序上各方面嘅你哋嘅要求之外啦，但系实质上系咪都真系希望藉住内委会佢唔能够暂时正常运作住咧，系施加压力俾政府咧？因为嗱，你内委会你运作唔到嘅时候，咁就算啲法案啊，佢完成咗审议咧，其实佢都提交唔到去立法会嘅大会嗰度咧，恢复呢、這个即系呢个最后嘅二读同埋三读嘅程序啊嘛。因为其实佢必须系要过一过内会先噶嘛，系咪都系想一个施加压力嘅嘢咧？ 嗱，我唔知道先唔施加到壓力啦，不過我要提醒公眾咧，而家有兩條咧係審議咗交，即係預備咗報告嘅，係可以進入二三讀嘅，其中一條叫國歌法。咁、我希望大家都唔好忘記，其實當時嘅送中條例嘅時候咧，內委會發生咗咩狀況咧？就係、是、周浩鼎用一個決議案，係後尾係人多蝦人少地通過咗，係諗住咧就呢個送中條例直接612上去立法會傾、而導致到6月9號有超過100萬人上街。咁、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內委會呢係非常重要，而作為民主派議員呢把關亦都好重要，而如果咁重要嘅話，我都不能夠接受，起碼喺今日我冇辦法能夠接受無論係政府主席都係由建制派嘅議員出任囉。 咁呢个过程当中呢，我相信你都有睇报纸或者有睇过张建宗嘅网志啦，即係我成日讲少咁讲，点解官员咁鍾意喺周末寫网志呢？咁点解唔係直接揾你哋傾啦？举例头先你举咗个好重要嘅观察，譬如话某啲嘅条例你好觉得好有争议性，可以令到香港呢个社会气氛呢由而家嘅情况变得更差咁先算。咁尽言责又好，尽宪制责任都好，同政府去商量。攞走某一啲你認為係需要去再時間處理，或者甚至乎係即係影響社會情緒嘅，就攞走佢。一啲可能係急啲嘅、好嘅、大家有共識嘅，就擺翻上嚟。餘下任期剩翻即係九個月啦，講真，即係都冇九月。 冇啊，其實大概剩翻六個月 到。去到暑假，去到暑假就停㗎啦嘛，係咪啊？7月咁先算。咁所以其實點解張建宗或者民主派咧，或者你代表民主派，可唔可以坐低傾嘅咧？ 其實我唔知道點解而家呢個政府係咁怕同我哋傾啦，因為如果大家仲記得理大嘅時候咧，理大事件咧，我哋係有同呢一個，即係我哋有公開要求同特首見面，完全係黑洞咁樣，係完全冇回應過嘅。張建宗我唔知道佢有啲乜嘢，即係令到佢阻住佢同我哋見面啦。咁但係咁耐以嚟，我哋都未有話真係就住內會，咁所以咧就即係我都係琴日喺即係通過收音機聽到佢嘅網址，咁跟住再細讀一下，咁就哦原來咁，我都如果佢有興趣嘅話，我哋都可以傾下噶。 即係可以同佢傾下，睇下點樣去處理而家嗰啲法案，同埋會唔會係真係阻住咗咧經濟同民生嘅發展，係咪啊？ 我諗大家都明白啦，即係以建制派嚟講咧，當日係講緊係即係紓困措施其中一項就係退稅咧，佢哋都差唔多。係完全冇爭議之下咧，喺立法會大會咧都大概傾咗20多個鐘頭啦。咁即係包括二讀啊、全體委員會階段啊，跟住到三讀。 冇錯。 咁而突然之間亦都抽起曬，即係完全冇爭議地講咗傾咗幾年，亦都抽起大學撥款幾單。咁你如果即係我諗，如果建制派或者政府仲覺得而家係一個正常嘅社會，根本冇可能咯。 好，唔該曬你，陳淑莊傾到呢度，多謝曬你。陳淑莊咧係民主派會議嘅召集人。嗱，電話號碼18731，翻嚟咧，不如講講有政黨建議啊，直接派10,000元俾大家，你贊唔贊成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警方昨日在全港多个地点检获大批武器和危险品，包括半自动手枪和子弹，拘捕11名男女，其中5名20至23岁男被告被落案起诉串谋蓄意伤人、非法管有枪械和攻击性武器等4项罪名，下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押后至到明年2月18号，其中2名被告获准保释，其余3人需要还押。控方在庭上公开首被告王振强和第二被告吴志雄透过手机社交程式 Telegram 的通讯，包括两人曾经交流试枪的片段，内容提及枪手和放炸弹地点等。控方又指出，第三被告张俊富利用家人公司在荃湾租的仓库怀疑制作避弹衣，又指多名被告透过 Airbnb 在湾仔租用一个单位，并在单位入面发现5件避弹衣。首被告王振强说，曾经被警员拳打和威逼解锁电话，被告更加一度在庭上饮泣。代表律师说，被告的口供是在非法武力威逼之下录取。有网民今早发起三罢行动，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表示，警方今早在上水拘捕12人，涉嫌管有一些尖锐的路障、铁钉、电钻等，怀疑用作刺穿车胎。被捕人士中有6名是学生，一名报称是教师。郭家全说，情况令人担心，呼吁教育界人士不要纵容和鼓吹参与违法行动，家长亦都要留意子女的行动。他又批评今早在西铁屯门站、东铁沙田站和粉岭站有人阻碍交通，向路轨投掷杂物，行为不负责任，严重威胁市民的出行安全。工展会明天开幕，一共设有700个摊位，展期至到今个月31号，为期22日，较往年短。每日的展览时间亦都提前至到晚上8点结束。厂商会第二副会长徐俊辉说，在现时社会环境之下举办大型活动有挑战，但是厂商会将确保工展会有序进行。今届将实施入场安全检查，市民不得带有攻击性武器或者危险品、具有政治色彩宣传品、非饮用液体等入场。徐俊辉又说，考虑到社会事件和中美贸易战打击本港各行各业，厂商会减免工展会参展商30%租金，亦都将门票的价格减至8元。大会亦推出多项优惠购物，刺激市民消费。世界反禁药组织以伪造反兴奋剂实验室的数据为由，禁止俄罗斯参加包括2020年东京奥运和2022年北京冬奥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4年。组织执行委员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会议之后宣布决定，禁赛令生效之后，俄罗斯运动员不得以国家队的身份参赛，国旗、国歌等亦都不会出现在赛场。运动员可能需要仿照去年平昌冬奥的做法，通过药检之后才能够以独立身份参赛。组织说，俄罗斯有21日上诉期限，届时案件将移至国际体育仲裁法院审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湿度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货仓嗰度啦，有交通意外啊，咁啊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排到去企业广场。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货仓有交通意外，咁封闭咗部分嘅行车线噶，龙尾排到去企业广场。另外咧就系司徒拔道，咁由于咧有突发事故，司徒拔道下行而家只可以右转皇后大道东。而皇后大道东西行的车辆亦都只可以左转上司徒拔道，驾车朋友如果经过请特别留意了。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慢车，龙尾啦牛头角下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另外新界方面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过咗沙田医院之后咧，嗰一段系挤塞噶，龙尾喺石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要多啲留意附近的长者同埋有需要的人士，帮下佢哋安全横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總統特朗普咧就簽署咗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政府嘅立場係咪覺得，就算喺美國以外多越嚟越多國家地區去簽嘅話，對於香港個影響係會好大嘅咧？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我當然唔歡迎通過呢啲法案，咁樣去串連一啲國際社會俾壓力香港，而個結果影響咗香港人嘅安穩生活，同時間亦都損害咗國家嘅尊嚴。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蕭樂文、陳亮君，星期六問責。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嗱，剛才咧陳家樂，我哋喺即係頭先講內務委員會嘅時候咧，都有講過一啲嘅紓困措施嘅等等嘅問題啦。咁政府咧而家就住嚟緊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啦，亦都做緊一啲嘅諮詢啦。咁大家亦都各提一啲嘅意見。嗱，自由黨咧又提咗一個咧咁樣嘅意見喎。嗱，一係咧佢就建議話，不如派10,000元。俾每位嘅市民啦，佢其實又話即係派10,000元嘅消費券咧，依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可以諗嘅一樣嘢。其實你點睇咧？10,000元嘅消費券發放俾市民，係都似乎係咪都應該可以起到一個刺激經濟嘅作用啊？一定要使錢啊嘛。 我唔知佢嗰個詳細計劃啦，大家可以即係斟酌參詳。有咩方法可以引證得到咧？即係政府派每一個人10,000元，係會即係刺激到經濟喺而家即係下行嘅情況底下，可以逆轉幾多個百分比咧？咁因為我頭先聽記者或者係去聽張宇仁喺立法會咪兜解釋嘅時候咧，佢都係比較籠統啲嘅，即係話啊，咁如果10,000元咧，可能仲有其他嘅額外使費，咁就唔止10,000元㗎啦，咁就可以引起一啲嘅消費嘅過程當中咧，受益嘅咧就係唔單止商鋪，可能就係打工仔女。咁佢哋轉頭咧，亦都會覺得多咗錢落袋咧，就會去使錢噶啦。咁即係呢個咁樣嘅講法好大家都覺得樂見其成啦。即係邊個唔想即係大家開心消費啊？咁但係似乎大嘅氣氛環境底下，係咪真係每人派10,000元就可以叫做逆轉咧？一定唔會噶啦，係咪？因為大嗰、那個即係全球嘅經濟嘅環境，再加上香港嘅具體嘅政治嘅狀況。當中去做呢樣嘢咧，可能真係要止下咳嘅啫。咁點樣止到咳，同埋止完10,000元 用完啦，派完啦，咁之後如果冇效又點呢？如果個經濟情況繼續係惡劣下去嘅時候，係咪跟住自由黨也好，或者其他政黨都好，一萬蚊唔夠喎，財爺，下次要派一萬五蚊，或者係二萬蚊，或者三萬蚊，如此類推，咁先至係由政府去俾錢市民嘅口袋，去到所謂刺激內需咧。咁如果俾咗錢市民唔係去喺香港消費？在外面消費又點呢？有些人就話不如限制啦，即係限制呢個消費，用消費券的方法，就限制了香港市民一定呢係要在香港用啊呢一筆錢咁。咁但係冇㗎，即係用完呢筆錢之後，可能個市民就會覺得我仲有另外嗰一萬蚊，即係鬆動咗出嚟咧，我就喺外面消費。就未必一定好帮到件事，咁成件事嗰个嘅即系算术问题嚟，其实系数学问题，点样去自圆其说得嚟，系可以即系满足到大家对于公共财政、公帑使用嗰种嘅要求。如果大家都对呢啲问题唔去深究，净系听到派钱好啊，咁我收钱就行啦，咁我哋系咪走向一个叫做澳门管治模式咧？每年大家等。行政長官話今年派幾多，咁然後就大家就覺得心中有數，多謝，我會乖乖噶啦，咁係咪真係想行呢一個模式咯？呢個第一個好重要嘅即係管治問題，唔係淨係俾錢你同我一萬蚊咁簡單嘅一個問題。 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佢就話即係會即係編製呢份財政預算案嘅時候咧，會採取一個具前瞻性同策略性嘅理財方針啊，並以撐企業、保就業、振經濟、舒民困為目標。所以我不知道，即系大家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直接以现金派现金呢一个咁嘅做法咧，你觉得咧系咪真系可以做到一个咧叫做即系提振经济同埋纾民困嘅作用啦？当然以前亦都有啲经济学者咧，佢哋有分析过，究竟真系派现金对于嗰个经济嘅提振作用系点嘅？电话号码18721，派一万蚊嘅港元嘅现金，或者系考虑一个即系消费券嘅模式，你点睇呢？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咧提出呢个建议嘅自由党主席，亦都系嚟自饮食界嘅立法会议。张宇仁啊，张宇仁你好， 你好， 系张宇仁你好啊。 先讲一讲你嘅建议啊，派一万蚊现金或者考虑发放消费券，呢个考虑其实系点样嘅咧？即系个构思。 我同阿方刚喺2008年，当美国嗰个金融海啸突然之间横扫过嚟，咁喺嗰个2008年嘅10月，去到第二年嘅4、5月，咁个市道系好曳嘅。咁當時我哋都走去睇咗台灣個消費券啊，個好啊弊啊咁。咁其實咧之後政府就推我哋，就覺得嗰個行政費係難搞， 即係消費券嘅行政費難搞， 消費券嘅行政券難搞。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嘅提議俾政府咧就係話。但是當日的後尾咪派過一次6000蚊嘅， 係啊，6000蚊。 咁其實嗰、那個6000蚊嗰個嘅派咧，雖然係唔可以阻止到有部分嘅市民代咗唔使，儲咗佢。最先其實當時嘅財政司咧就想話擺6000蚊喺我哋嘅 MPF， 係冇錯。 我哋自由黨特別是我就第一個出聲。就喂，又益咗嗰班銀行嗰班走去，即係賺到笑嘅啫喎！嗰幾百億，我話不如都即係俾市民消費啦。咁起碼即係我開頭都冇諗住要曬佢6000嘅。咁但係咧喺我哋嘅討論過程咧，佢就俾曬。咁但俾完咧就睇到其實個經濟效益大嘅。佢唔止本身嗰幾百億，其實仲有個即係 multiplier effect 嗰個一個倍數，因為你嚟我啲食肆度食完，我啲員工出糧多啲，佢又可能去零售去買多啲件衫，零售又可能賺多咗啲員工啊，走去旅行，又去旅行社，咁變咗嗰個倍增係有。咁呢個同當時我哋睇台灣嘅消費券又有啲唔同嘅做法，佢甚至個消費券可以不停咁去用，同埋用嘅時間咧，嗰啲參與收消費券嘅咧又有個折頭俾嘅。咁所以嗰個亦都係好多老闆收咗嚟自己又拎佢用啊，咁又有折頭。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今次我哋其實睇兩邊嘅，一就係可唔可以嗰啲有商業登記、有零售嘅鋪頭或者嘅做生意嘅，而家都好慘，都可以每個鋪頭發1萬蚊，再加埋即係 市民，我哋可唔可以最好？我哋覺得俾消費券啦，消費券佢就要消費嘅，冇得代咗，亦都冇得攞咗啲錢走咗外國啊、韓國啊、日本去消費。咁呢個咧，我哋覺得個效用係大好多嘅，但當然佢行政費。亦都有，咁所以我哋就寫是但一樣，我哋都接受。 係，即係人亦都有一個即係哲理嘅問題嘅，即係自由黨冇理由限制市民點樣消費嘅自由噶嘛，係咪啊？即係你要限制佢係喺香港係零售啊、餐飲啊、旅遊。 我哋 嘅話咧，就係比較困難喎，呢個講法係咪？比較難自圓其説喎。 政府出呢個消費券，呢個係政府去話睇下邊啲。行業可以參與嘅，即係濕街市係咪可以參與？邊其實可唔可以用嚟去俾學生補習社啊？去俾啊！我哋冇話叫政府去限制，你唔好亦都睇我哋話叫政府限制，我哋即係話 用本地消費， 本地消費嗰啲錢咧就會喺本地去流通翻，去喐動翻，咁就刺激翻我哋本地嘅消費，驚佢。啊！俾咗個市民，佢會拎咗外國咁去使，就唔係本地消費咁解嘅啫。我哋無意去管制，即係政府同埋管制市民。 咁初步你覺得政府個態度會點咧？嗱，即係林鄭月娥就話自己有理財嘅新哲學。咁剛才阿陳燕平咧就引述即係陳茂波司長咧就話有前瞻性嘅。有建設性的一個嘅財政預算案咁樣去用佢嘅術語叫提升或者提振啦，即係而家個經濟嘅狀況，你覺得呢個建議被接納嘅機會點咧？因為我感覺上咧，上次佢派完4000元咧，都損手爛腳噶嘛，嚇佢自己都怕怕。 唔係正正就嗰4000元就出事， 係 就係派6000元冇出事， 係 因為簡單啊嘛。 因為6000就個個有嘛，4000就唔係個個有嘛， 係啦， 要用3億嘅行政費添嘛。 是啊，通常你用咁高嘅行政费，再要有条件有门槛，咁审批又有时又行政费又有钱，咁所以正正我哋就话，唉，全民派啦，咁就最紧要系嚟得快，因为你要睇下而家我哋立法会嘅工作，你去做到财政预算摆咗喺度，拎到嚟俾我哋嘅表决，快都系去到5月尾。咁5月立法會批咗俾你做，你點樣派到去人去手呢？我哋當然就急嘅，我哋唔想話等到明年今日或者明年嘅有得攞。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係快咯嗰、那個問題。 問多個好簡單嘅問題，點解1萬元咧？ 冇乜嘢嘅，即係我哋都要計下1萬元咧。其實600萬嘅市民嚟講，都600億。咁再有1萬元係俾呢個工商業嗰啲零售中小企啲細鋪頭呢啲即係食肆啊零售呢啲嘅都可能又再加多幾廿億。咁本身已經係6-700億嘅。咁當然我哋可以嗌10萬咁，但係即係始終咁去到講幾千億，咁呢個就喺我哋嚟講唔係即係一個我哋可以提得出嚟嘅，咁所以我哋衡量過，係咪8000都會好咧？咁或者6000咧？咁我哋睇下而家個市道咁曳，比起我哋2008年嘅時間，咁呢個都係俾市民開心，亦都希望幫到我哋嘅業界。呢個就個開源，政府其他嘅嘢咧就係差唔多個節流，就是、幫我哋慳啲水費、慳啲排費。我哋多謝業界感激。但是我哋都要喺个开源嗰度去諗点样可以帮到业界可以有多啲生意入嚟呢，咁我哋觉得呢个消费券就一定係会帮得到喎。 係嗱，不过张议员，其实最终呢政府个目标就係想保企业就去到做撑呢个就业嘛。即係大家唔執笠，咁咪唔使裁減人手囉。咁但係如果譬如睇你哋嗰個建議呢，就係首先你頭先都講啦，就係向啲零售批發啦、飲食店鋪啊提供1萬元嘅現金資助，然之後呢就再另外一個呢亦都係加埋呢，就係豁免佢哋嘅差餉、地租同埋 調高個季度上限咧，去到10,000元。即係其實最主要都係由呢個小企業嘅生存角度出發啦。咁但係其實小企業就算佢獲得呢啲資助咧，亦都未必代表佢一定唔會緊縮人手嘅喎。可能其實佢到最後佢都係會繼續緊縮人手。咁政府嗰個叫做保就業嗰樣嘢咧，就未必一定能夠達到嘅咯。 嗱，好老实讲，大家都明几时完，我哋唔知道。但系呢，政府系希望，其实我哋飲食业呢，有我都话有其实两样嘢，一个开源，一个节流。节流呢就不外系人工报租，水电煤，系咪？咁呢个呢，而家政府喺个水电都帮咗手。咁啊，喺嗰个煤气度，我哋今次都有提，喂，留咗煤气石油气咁。咁但係另外呢，就係嗰個差饷，我哋希望佢個上限就即係同埋嗰個退税嗰個，我哋希望佢又提升。咁同埋個預繳税，我哋都希望係用一啲納税係少過200,000嗰扎公司去俾佢，唔好需要交預繳啦，因為明年賺唔賺到錢呢，喺樣都賺少好多嘅。咁所以你問我哋呢，成個系列去呢，這個就係幫啲中小微企飲食零售去減輕佢個成本，另外一個咧就係幫到佢可以有現金留喺自己度啲預繳税。咁但第三，我哋都要諗開源。咁個開源咧就希望即係大家有幾百億嘅消費券喺市面度流，咁呢啲就一定係入咗去而家我哋香港即係零售啊飲食嘅行業裏面，咁就幫咗嗰個開源。咁所以無論咧開源、現金流、節流，我哋喺呢個財政預算咧，我哋都提曬出嚟，希望政府可以每樣都幫啲喎。 但我諗陳燕平嗰個關注咧，亦都可能好多打工仔女嘅關注就係、是，我相信你話派錢俾市民，大家都開始好接受噶啦。嚇，問題個金額大細同埋幾時點樣派到嘅問題。咁跟住落嚟嘅問題就係、是，可唔可以如果一啲企業，不論佢係微企、中小企、大企業都好，受到一啲嘅支援嘅時候，都同佢嘅就業嗰方面有個掛鈎咧？有冇一啲嘅策略計劃，令到佢可以同政府講清楚？嗱，我收咗呢啲嘅支援優惠，我都好明白政府嘅政策或者市民嘅諗法，就係保就業嘅時候咧，我哋就承諾唔炒人，或者唔好將啲工作變成彈散工咧。有冇啲咁樣嘅即係後續嘅咧？如果冇嘅話咧，錢就俾咗啦。咁然後佢就繼續所謂節流啦。咁然後咧就有錢可以捱過呢一個寒冬啦。咁但係咧就完全係炒曬啲人，或者炒剩一兩個人喺度。咁呢個我相信都唔係自由黨想見到嘅情況嚇。 我哋唔係，同埋咧可以老實講， 係 我哋多年嚟嘅人手嘅短缺，特別是我哋飲食啊、零售行業咧，我哋啲員工係我哋最緊要嘅資產嚟嘅。我哋想佢開心，咁但你話飲食業好、零售業好，係咪可以保證不裁員呢？咁其實我哋因為好彩呢，而家個市場嘅惡化唔係太緊要，因為我哋其實去到今年嘅4-5月呢，係一個淡月，我哋都仲缺2-3萬人嘅。咁而家雖然喺呢個時間係咁多食肆去倒閉呢，我哋個人手呢都唔係話好難搵到第二份工，即係揾翻同喺飲食業。咁當然其實飲食業有做好，我成日都讚我哋啲員工，而家都係發生緊嘅，就係佢哋會自動同啲老闆講，唔緊要減人工冇問題。甚至我哋可能有啲放長啲有薪假，我屋企能力負擔得到嘅，我可以唔出糧放多啲假，去同老闆同管理層傾，可唔可以唔好裁員？總言之，你個總人工係300,000嘅，就唔裁員，大家可唔可以收少啲大家攞啲假，咁即係唔使返工，或者返半日，因為夜晚黑可能俾人搞到冇生意附近，咁唔會自然少，咁我哋又返半日，又出少啲人工， 係 整到嗰個人工個支出個總數係有改變或者係減到嘅。咁呢個唔一定喺人手度去做，咁其實所以呢，喺管理層裏面呢，同埋老闆，其實我哋好努力去做緊呢樣嘢嘅，但係喺大市跌嘅時間，生意跌3-4成咧，而人工又佔我哋嘅生意額本身嘅3-4成，嗰、那個人手嘅或者個人工嘅支出必然要減，但係補到呢啲生意去補到佢哋去 繼續去經營。 嗯， 咁其實唔係話一定係保曬所有嘅職位， 嗯， 但係都保到大部分嘅職位。咁政府都應該係覺得應該可以收貨，我哋亦都可以即係信得佢過咯。 好，唔该晒你张议员，嚟自系自由党，亦都系立法会嘅饮食界议员18731，大家点睇佢哋嘅建议？每个系18岁嘅永久居民啊，每人派发10,000元嘅现金，或者系考虑咧发放一次性嘅一个特别嘅津贴，就系10,000元嘅消费券。大家点睇呢？咁另外亦都向啲即系零售店铺啊嗰啲咧有牌照嗰啲咧，就亦都提供一个10,000元嘅支援。18731，打嚟同我哋倾下。 我想， 我资助你啊！ 我想， 我资助你。 我想讲， 讲咩主题，用咩语言都得。CIBS 社区参与广播资助你。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CIBS 欢迎以个人或团体申请扶持制作资助，系你嘅发声平台。第29-30季节目申请截止日期12月19日，下昼5:30。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2019年投资市场瞬息万变，香港经济陷入衰退。2020年楼市前景系点？ 而家经济回落，亦都未必楼价即刻大幅回落嘅。咁两者咧系即系有啲脱钩嘅。 12月14日周末下昼，一同金举办2020投资研讨会，揾嚟中原集团创始人施永青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3次一同金节目内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8731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曾生啊，你好，曾生。 你好，两位主持。 你好，曾生，系。 听唔听到？ 系听到，清晰。系有咩睇法？ 头先听到阿张议员佢嗰个讲法咧，我同意佢有一部分，但系有一啲好唔同意嘅。 好啊，请讲。 你例如而家咁嘅环境，你俾一啲香港市民，咁真係有啲人真係好需要嗰個金額嘅，可能係真係無論佢生活啊，無論點真係可以幫到佢哋。但如果你話用消費券嘅，我就會話而家香港市民呢其實好精明地去搵一啲良心嘅雇主去幫襯。 係 如果你嘅消費券又係只係俾返啲大財團，或者我哋即係大部分香港市民覺得佢唔係良心雇主嗰啲啦，咁你要我哋幫襯嘅時候限制咗我哋啲錢，即係啲錢又係倒咗出去，唔知去咗邊啦。 明白。 另外有啲家庭可能真係佢唔需要即刻去用呢啲，或者可能留翻嚟交學費咁，現金嚟講嘅彈性係真係好好多噶嘛。佢唔係需要買嘢，佢真係可能俾啲學生學嘢。咁你嗰啲券係咪可以涵蓋曬所有行業咧？仲有，如果你一度堅持住喺消費券，尤其是自由黨，我就覺得佢真係好有計劃地去幫緊佢啲成員去賺錢咯，同埋有好多其實香港經濟好嘅時候，我哋亦都見到好多情況係一啲僱主咧，其實佢賺好多錢噶，最低工資而家幾多錢啦？佢幾咁愛惜佢嘅員工啊？咁點解唔可以嗰陣時一路都係分享嗰個利潤，但係去到而家就差啦，佢就一定要立一啲錢愛嚟分享利潤，即係俾市民幾多，佢哋就要立翻幾多。咁我覺得有少少邏輯上邊有問題咯。 明白，多謝曬曾先生啊！直接俾市民好過啊！曾先生覺得，張生你好，張生。 你好， 你好， 我覺得直接俾市民啦，就唔好搞啲咩 消費券啊， 規限人哋去消費啦。因為其實根本而家食肆餐廳冇生意係唔關嘅，同嗰個 整體經濟環境 係經濟已經唔係好大問題嘅，係好少問題，而家係政治問題多嘛，解決咗政治問題先啦。其實就如果唔係你佢派咗去，被派咗去之後，你又揀邊間鋪又用，即係大家都好似好似分黨分派咁啊，無謂啦，直接俾市民等市民自己去選擇啦。 係咯， 明白，多謝曬你張先生嘅睇法。不過陳家樂又咁講，如果你嘅目標咧係希望提振呢個即係內部嗰個消費需求嘅時候咧。 其實你又真係可能需要限制佢用途喎，因為你如果真係俾咗10,000蚊你，你可以唔用啊嘛。 係咪大家要鬥慘咧？如果係咁做嘅話，因為如果唔係你攞唔到錢噶嘛，係咪啊？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有違嗰個即係消費者嘅自主同埋即係嗰個選擇權啊，一個好重要嘅價值嚟嘅對香港人講。 但係另外一個考慮咧，嗰次派6,000蚊咧都已經講過，就係一啲其實長居喺外地嘅人，佢又翻嚟又可以攞到10,000蚊。 冇制度係完美到咧，你可以限制曬所有你認為可以出現嘅騎呢嘅狀況。咁如果政府真係要還富於民，而政府係俾市民覺得，喂，你真係俾翻啲錢我哋咯，你 keep 住啲錢去浪費公帑，請咁多高官100,000一個月，乜都做唔到嘅，俾翻我哋仲好咧。咁就唔好咁多限制，放手就俾翻市民就算數。 啊，即係可能有一啲嘅叫做行政費或者多餘嘅支出咧，應該係計算喺 行政費應該越細越好嘅，所以消費券嗰啲真係大家唔好嘥神去諗啦。 咁啊，嗱，睇下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佢接受乜嘢嘅睇法啊？相信咧亦都有好多人陸續會提好多嘅意見嘅。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